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 啊，点解嘅？谂翻谂翻，无端端又咁样嘅，真系衰咗。无端端又要我扮做翻真人咯，要系 robot。 要拣 puzzle 嗰啲啊，真系。 你哋见次官留言咩？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哦，原来 Tommy 呢系你啲 friend 嚟。 你识嘅人。 我以前读正。 嗱，呢个讲嘅，讲出紧价嘅，因为费事领。你以前读咩话？ 正营咯，设计学校。 佢佢教。 佢应该系校董嗰堆。 哦，咁劲。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今日有冇教嘅？ 咩啊？ 有冇教嘅？ 冇啊，佢呢啲应该 上大学。 系啊。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我讲一次，嚟啦嘛。喂 ，hello， 我镜头先啦，大家等咗你好耐啊。平时咧，主要而家都系两个人讲嘢，两个人留言。今日咧，竟然好多人留言，好似连你蹦喺度咁样嘅，咁不如就一就个镜头啦嘛。 好啊， 因為我唔使咁辛苦，再邊緣化我自己少少。咁啊 ，OK， 入咗聲 OK 啩，我見到有少少頂頂你啊、 嗯。喂喂喂， 你就咁講。 講咩 啊？得啦，已經 係嘛，得啦， 係可能會大一少少咯，刪曬多一格先，唔緊要，大啲都好啲，好啲嘅、嗯，因為好過唔夠聲嘛。喂，有已經有好多人留咗言啦，喂，俾少少反應先。 Hello，Hello hello.。 我同佢哋打個招呼先。 Nicola Ring， 大力水手789探長，晚上好。 Hello。 Lead Irene White，Timono Hello。 Hello。 Nicola， 我鬼吹嘢。Lead Irene， 好耐無鬼吹。大力水手789有嘉賓。Angel Lee High 探長，好，大家好。 Hello。 Rosie High。Henry Chung Hui Ultraman 數96鬼吹，大家好。 Angel Lee Hi 嘉賓好。 What is Zero Hello 探長鬼吹耶， 鬼吹耶。 Hello Hello What is Zero， 好久沒見留言，有女就留言，沒女就 你幾久沒什麼鬼吹啊？ 年一年的嘛，我很久了，一年一次。 哇，是嗎？ 因為其實叫鬼吹用回這個字體就是第二次的，第一次呢就請到一個鬼片的 女配角定女主角， 哇， 不知道配角定主角，总之人即是那时候喜欢看鬼片都認识他，直敬文上一集。那他讲一些行衰运的鬼故，关于行衰运呢，就多数人都觉得跟鬼有关的，因为赖都 赖的嘛， 赖都没得赖。 Air Force One 排中 美探好美女 JY， 美女 JY， 我星一期 Wilson will say hello， 送 枪 hello。 因為上次嗰個直敬文咧，就佢唔係話佢賴到冇得賴，我講佢啲朋友嘅遭遇 啊， 即係又唔係嘅，現實都係嘅，即係你行運，即係行緊運係唔會 諗嗰啲嘢 撞鬼嘅，佢行緊運攞著數，你唔會賴只鬼俾你， 係啊，唔會感恩噶嘛， 係啦，唔會感恩噶嘛，鬼係邪嘢嚟噶嘛，即係正常人覺得，但係我而家覺得未必一定啦，即係而家邊度會有中間分明嘅？其實、嗯、即係可能鬼佢暗揀存在幫咗你一把嘅。你就即刻當佢唔係鬼啦，係咪先？你就當佢神啦， 簡直係。 所以咧，誰是邪神，邪鬼，誰是人？咁呢啲梗係呢啲可以判斷到嘅。不過大家選擇咁樣判斷嘅啫，我覺得。 神槍 係啦， 莫圖耀暴力數一比四， 一比四。 陳威你好 ，Kenny Chow Hi 探長 ，Hi Jay。 喂 ，Kenny 你好。Hello, hello. 喂，咁今日咧就首先招呼下一位聽眾先。咁有位聽眾咧就。 Respecting Walt， 實在好，探長好 ，J 好，大家好， 你好， 幾多人認識你，慕名而來，好多人都， 喂，多謝曬我。 喂，咁嗰位朋友咧就成日都喺我個 PM 嗰個留言嘅，咁、我就即係講到明一定覆噶嘛，因為有啲朋友咧，即係以為即係聽個節目之後咧，我哋嗰種親切感咧，咁、於是乎啦 ，at 我真人 friend， 咁、但係咧，我要有少少分流嘅，即係唔係我大支嘢、問題就係我屋企人啦，即係我啲舊嘅朋友，因為我其實不停咁樣即係顛覆我以前噶嘛，咁我無謂咧就即係將我今日咁顛覆嘅我咧，就俾以前啲朋友覺得我係變咗另外一個人咁樣。咁、但係人有好多個唔同嘅層次，或者大過咗之後有啲唔同嘅睇法咧、就未必同翻以前啲意見好相同嘅。咁、於是乎咧，我就分開啦，有個 page 就當係新嘅一頁啦，即係 new half 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於是乎咧。我招呼一啲網上面嘅朋友咧，我就用個 page 嚟招呼嘅。咁、其實如果講個專注度咧，我並唔會好似即係並唔會同以前個 page 真人 page 有分別嘅。咁、我有留言就必覆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希望你唔介意啦個 page 啦，因為我唔係明星 page 嚟嘅呢個，即係只不過係另外一個 page 咁解啫。 放嘢 page 係啦，即係我可以放膽啲嘅，即係講啲嘢可以盡啲啊，或者講下而家真實嘅而家嘅我，因為舊陣時。因為焗住 like， 譬如 Facebook 可能2006年有嘅，咁嗰陣時有啲朋友，同埋我後來做咗 D100， 即係做咗網台之後，嗰啲之後嘅朋友係完全兩班人嚟噶嘛，咁我覺得係有必要咁樣分開咯。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體諒啦。咁所謂實體朋友咧，就係、因為本身就識嘅朋友啊嘛，即係本身識啊，食飯飲茶有互相電話傾過偈，我先當係實體朋友。咁但係虛擬嘅朋友咧，其實反而咧今時今日個溝通仲多過實體朋友嘅、所以希望大家唔介意咧，即係原本想make a friend 嗰啲朋友咧，就而家就 like page 啦。因為好多朋友咧make a friend 嘅同佢講啊，唔好意思啊，你不如去嗰邊咧，就好多人不了了之啊，就覺得挑大支嘢，我仲未有 like 你 page， 我哋 fans 啊，唔係啊嘛，即係我正正嗰啲就未必係 fans 嚟嘅咁解，即係解釋啊。咁於是乎有位網友咧就問咗好多次一個問題，我其實唔係好想答嘅，就是、關於嗰首歌。是究竟那種是什麼 mode、即是 melody 咁他寫 so far name 我不是太清楚感受不到咁於是乎呢就是不夠深即是要錄段音下來呢那可能我即刻答到他但他成日都問了很多次那我 不答即是我不想答啦那我不是必然要答的嘛我又不是高官啦我又不是區議員啦我又不是你的選票選我出來就你又唔係老闆啦，咁所以咧唔答嗰啲就算噶啦，即係你唔好就每次都追我找數咁找咯，因為如果有壓力咧，成件事就唔好玩噶啦，各位朋友，因為佢唔聽 live 嘅，唔知咩原因咯，佢又聽 archive 嘅，咁所以每次咧喺呢度傾緊偈咧，佢就答唔到爹，咁但係之後咧成200字文咁樣出嘅有時，咁、咧就 有時差係咪？ 我實在可能係 隔咗一個禮拜， 咁我實在應接不下啦，咁希望各位朋友咧。即係如果唔答，我即係唔想答咁解。我想答咧，我撲到瞓緊覺答嘅 ，OK？ 就係咁樣啦。或者我喺個麥度即刻講咗啦，講咁多私事咧，好似嘥咗位嘉賓嘅時間咁。 我嚟聽你講嘅啫，其實 係嘛咁想面啊！我真係識做人啊，又唔似你喎、啊。係 隨便 show 出嚟咩㗎？ 我平時見到你咧喺 Facebook 裏面咧烈女咁嘅喎，你得罪幾個老闆啊？定係啲老闆咁先中意 嘅，其實係嘅，唔係咁你知道人係犯賤噶嘛？ 不過男嘅有別嘅，你試下我好似你咁啊，喺 Facebook 數臭嘅老闆啊，你第日已經係咯， 唔係咁即係好似你哋啲人可能中意貓一樣啫嘛，即係佢唔睬你，你就越中意 咁先。咁嘅話真係有自信， 唔係但我唔係刻意做呢啲嘢。 我明白我明白，係啦，刻意嗰啲我扯咗兩巴啦，仲叫上嚟做嘉賓咧。OK， 再讀埋呢個少少 intro 先。 Hello， 阿俊，你好 ，Onizuka 64 Hello， 白君狼位 ，Air Force One 鞋哥，我有 follow J 個 IG， 尖沙咀間素食咖喱真係唔錯，美林喺。 係咪尖沙咀中心啊？ 尖沙啊，唔係 尖東啊，定係？ 唔係係先嗰個北京道隔離嗰條叫咩？ 北京道隔離嗰條叫中間道啊？唔係。冰島隔離嗰條叫做樂道咯， 嗰頭 冰島隔離海防道喎。 佢 平衡 有條街咪好多食肆，有間叫做食越南嘢嘅，有間係咪啊？有間馬拉嘢，唔知1980幾啊嗰間嘢叫。嗰條叫咩？ 我陌生你， 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嗰條咩？ 我對啲高地價嘅區域已經陌生，因為今次同下次又唔同曬嘅。 咁係啲鋪頭。 係咯， 唔緊要啦。 喂 ，Hello SKD， 嗱，我知道有位叫 Jackie 嘅朋友咧， 好渴咁樣喎，扯曬啲紅筋嗰啲咧，啲頸筋嗰啲咧，但係又唔叫留言喎，唔知點解。佢只係嚟哇，留咗兩次言話。 話咩啊？ 又話喂，早啲開始都唔得啊咁樣。我諗佢都有時差啲朋友嚟嘅。哦，你點知啊？ 我估咋。 哦，係咪喂？講句啊 ，Air Force One 蟹哥，你係咪就係 Jackie Chan 咧？請問個名都有拜個人嘅，唔係講笑。喂，蘇倫 ，Hello， 蘇倫係好朋友嚟嘅，以前咧舊街坊添。 Hello，Hello。 S.K. 你係 Simon Wong Hi All 嗱，我今日咧，其實我係罕有咧咁樣洗版嘅，即係出咗 post 啦，朝頭早，跟住臨開始出多次咧，即係其實我以前係絕對唔會咁做嘅，但係有嘉賓咧，即係你哋嗰啲都要啦， 仲要擺一個名喺你嗰條片度， 同埋咧，因為咧要預先講明嘅原因就係咧，有好多其實我啲。聽眾或者嗰啲網友咧，好岩殘嘅，有啲咧就好中意聽鬼故，即係你唔聽鬼故啊！因為以前有個歷史咧，就係猛鬼 studio， 唔知有冇睇過咧？係 啊， 係，即係拍過廿幾三十集咁樣嘅。嗰陣時係拍就唔係 live 嘅， 嗯， 因為拍就好啲嘅，因為咧啲打燈精辟啲啊，啲、氣氛又好啲咁樣。因為嗰陣時我個 studio 咧好靜嘅，即係真係有啲鬼嘅感覺嘅靜度。咁咧就咁停咗好耐啦，咁樣。懷念九吹廿四咁變咗個種名叫鬼吹廿四咯。咁於是乎咧，真係要講到明嘅，即係如果真係唔中意聽鬼故或者好驚嗰啲咧，就唔好入嚟啦。咁同埋咧，有啲咧，譬如以前闊別咗好耐嘅猛鬼 studio 朋友咧，就希望翻返嚟就咁解啫。咁我見到咧有好多舊 friend 咧，即係甚至乎真人又係網友又係嗰啲 friend 咧，直頭係唔蘇都唔蘇，我平時都 like 下嘅。係。咁可能覺得，咦、咁使唔使咁洗版啊？咁樣唔緊要啦，豁咗出去㗎啦。OK， 喂，咁啊，今日咧話即係話曬個主題都叫做即係叫有主題啊。係。咁呢個鬼吹廿四咧，因為上次咧就響應阿 J 咧話：咦，我有鬼故喎、啊！你阿媽講俾你聽嘅喎，你睇有準備喎，成張紙喎、啊。 我冇記性，我要係咁樣寫寫低有啲咩？ 不如講下，其實我哋今日個鬼故咧，係究竟係真人真事啊？ 嗯。 你話啲咩？ 全部真嘅。 全部真噶。 通常都係圍繞我身邊。 咁死啦！咁我講啲假嘅，咪好似比下佢咯。 你邊度得嚟啲假㗎？ 一陣間話你知。 Forum 嗰啲啊？ 梗係未必嘅，咁啊。你當係真先啦，咁大家聽得高潮啲係咪？ 咁啊，小強六十四口福界 Air Force One 泰哥，我唔係 Lee Darin， 今晚如果唔係講鬼故，可能我都攰到瞓咗。今日夏至，户外工作亦都好， 我 身都濕完又乾，乾完又濕。Terry Chan 猛鬼症。 Okay. 喂 ，Terry Chan， 阿 Nana 嚟咗上嚟啦。好明顯咧，呢個 Terry Chan 咧就有聽過猛鬼 Studio 嘅，其實你有冇聽過嗰陣？ 好似立下 Ketchup Can 嗰集有冇聽先？ 好似冇啊！我見你咦都唔係又唔係全集講鬼故咁 啊！啲人無端講 Ketchup Can 咧，因為咧阿 Can 就係一個音樂人嚟嘅。 我知有識。 咁今日咧有位神秘嘉賓咧都 OK 神秘嘅，咁咧原來佢都係音樂人嚟嘅。 嗯。 咁咧就佢係音樂人之餘咧，但我就其實真人實體我係唔識佢嘅。但因為嗰陣時我未有 page 嘅關係咧，同埋嗰陣時拍 stage trip 嘅關係咧，嗱我懷疑啊。我懷疑一間位神秘嘉賓咧，就係、是、因為 stage two 嘅時候識我嘅，因為同時佢識埋監製嘅。 哇！踩上嚟啦！ 路睇下先，要講咩咧？ 啦啦，咪中意聽。 我講佢又，佢直頭有埋幅 相 啊，係啊！哇，勁！一陣間佢親身講，呢度我睇幅相似係筲箕灣，係咪咧？即係嗰啲誒鯉魚門度假村嗰頭，好似係。咁咧就嘉賓都似乎已經踩咗油。 Air Force 泰哥，我以前個C 叫埋 Force One 泰，呢個 Lulu 把聲好生。 Nana 佢唔係 Lulu 啊！阿士尼島咩意思啊？ 啊，好似係。 Air Force One 泰哥阿士尼島， 紅紅海， 藍藍睇完波翻嚟遲咗雙位。 唔緊要，我哋都未開始啊！嗱，其實而家咧我又開始咗少少啦。咁咧就我哋又講個 introduction 咧，招呼朋友都咁耐咧，不如我哋提早少少揾嗰位嘉賓，因為我都介紹緊佢，咁啊監製可以預備定啦。咁咧就我要揾個架咧嚟掹住個電話，或者我揸住佢先。好啊，好啊。咁咧嘉賓神秘嘉賓咧就要預備定咯。啊，而家先預備個架添。啊，唔緊要，我今日 批。預備開個架我先。 哦，我今日開工咧就擺喺度。唔係 你走翻入嚟。 阿 J 撐住先。 点撑啊？要讲咩啊？我读下啲留言啊，系嘛？头先读到边啊 ？Lulu 把声好沙，阿士尼度睇完波翻嚟迟咗上嚟。我想知道其实今日系咪因为会唔会好多人因为睇波而唔听嘅咧？其实 睇波而唔听，或者睇波而听咯。 同埋會唔會有關係？即係但係嗰啲 haters 會唔會繼續 hate 嘅 ？haters 已經 有四 個咯，係嘛？又嗰四個係嘛？ 佢同 haters 打下招呼先。 haters 你好，其實我覺得啲 haters 好有心。 係喎，即係你唔可以話你唔可以話佢唔中意聽 嘅 喎。 愛嘅反面係恨啊嘛， 係咪先？係咯，即係我亦都咧，上次咧我講咗少少，即係專登拋磚引玉咧。我試咗有啲 speech 咧，就令到佢哋好不快嘅。例如咧，我就話條基佬咧，就係啊，竟然好榮幸喎，有個基佬咧就即係基佬，我覺得好閒嘅，即係咩人都有噶啦，係咪？咁咧，但係咧，佢咧基佬，我通常我就係覺得基佬係比較相對係 liberal 啲噶嘛，即係因為佢哋俾人壓迫噶嘛，即係個主流社會人唔歡迎佢哋嘅時候，咁佢哋咪反主流，即係嗰個反建制咪會同聲同氣咯，係咪？理論上係咁嘅，但係點知原來估錯曬，又或者我太膚淺。 佢係咪真係基嘅先？ 我見佢啲相咧，佢都幾識食添嘅。即係咧，佢專係揾啲你有冇？如果有泰國咧，啲年輕警察咧，加埋去泰國嗰件。警察衫咧，哇！真係正到咧，即係直頭成身啲肌肉咧，啲、okay. 腰嗰啲位咧，全部貼曬嘅。咁咧，同埋有啊，李良偉唔係李良偉，係嗰個咩啊？唔係嗰個叫咩啊？梁朝偉。 梁朝偉 ，OK。 咁咧，裡面啲相全部都好正嘅。即係假若我 背心嗰啲， 即係我欣賞角度，我都覺得佢幾有品味嘅。 OK。 但係偏偏咧，佢就係咧，成日都講埋啊鬼佬學普通話咧，學到咁咧，佢哋就醒目啦，知機啊呢啲，向中國朝貢，因為中國咧係未來嘅主流咁樣。即係我諗佢，我唔知有冇聽啦，希望有聽啦。咁即係其實我唔係話排斥佢啊，問題咧我就係、是、即係恍然大悟啊，即係不嬲都以為嘅信念咧，原來唔係嘅，現實原來有呢啲建制機嘅咁樣。 係啊，建制機。 我俾咗個假啦，阿金仔。好啊，喂，咁咧嗱，其实个 introduction 咧可能长咗少少，但系有必要嘅，因为隆重其事，我的嘉宾咧就因为咧我就系虚拟咁样，可能我见咗一两次都唔定嘅一啲 band 嘅现场，咁佢咧都系音乐人嚟嘅，咁咧就因为我怀疑咧嗰阵时咧就系因为 stage two 嘅关系咧，就系互相 like 咗 Facebook，即系互相 add a friend， 咁咧跟住就咁跟住咧，琴晚我見到 Facebook 有個 status 咧，話見到 UFO。 哇！ 喂，正喎，咁巧又有講鬼故喎、哦。喂 ，Hello，Elvis，Hello， 嗱，我而家將個電話咧就 boom 去個麥度先。你有冇睇緊 live 啊？請問？ 冇啊，我喺街。 我、哦、你喺街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喺街都打攪你。 唔緊要。 OK， 你等等先。 細聲咁。 唔係，我懟落個麥度就得㗎啦。得唔得咧？Elvis， 系你好。 各位听唔听到咧？ 系，大家听唔听到？ 等先，我睇下佢哋啲反应先。咦，个电话，我而家开到最大啦。但系呢一代个电话可能系真系细声咗少少。喂 ，Hello， 听唔听到？我听到，复述翻我等佢哋复。喂 ，Hello，Elvis， 其实我点识你嘅咧 ？Facebook friend 嚟嘅我哋。 系啊 ，Facebook friend 嚟 嘅。系咯，其实嗰阵时咧系咪你哋 band 咧报名过 stage two 嘅嗰阵时？ 哇，系啊，真系 系啊，我記得嘅，其實即系我唔係 hea 啲 band 嘅，因為咧嗰陣時其實我哋有幾個困難咧，就唔係對 band 都拍到，啲時間都最主要係你係咪碧雷春啊？請問 係啊，碧羅春啊， 碧羅哦 ，sorry， 真係 係好犀利啊你， 係因為我記得嘅喎，真係咁咧，因為你哋其實約過，但系咧到因為嗰陣時我哋咧有位大哥咧就係做衫嘅。阿肥文，咁咧佢又未必得嘅，因為佢又有啲即係工作係第一個 priority， 咁咧變咗有時候喺中間咧就好難安排到。咁我記得試過我哋得，你又未必得，因為一隊 band 又好難走噶嘛，幾個人係咪？咁所以咧就好抱歉地咧就唔能夠同你合作到咯。 唔緊要。 咁阿 J 都係夾 band 認得嘅， 唔會認得。 阿 J 都係夾 band 嗰陣時都上過 stage two 嘅喎。 你捧紅咗好多隊啦，尤其是 Supermoment。 咁又唔敢咁講，即係嗱，你話唔係又冇乜可能喎，因為無端端有幾廿萬個點擊咧，佢冇呢個，即係嗰陣時，如果你指意另外一啲佢哋成日自己或者 underground 嗰啲渠道咧，就真係好難有幾廿萬個點擊嘅。咁即係我覺得出少少力啦，叫做。 就是多謝你 們而已嘛。喂，真是客氣啊。今天就不要說 Stay Super， 下次有機會呢就下次呢就有機會呢就找你上來什麼上來這個節目啊，講音樂啊，如果有機會。 喂，好啊。 喂，你還有沒有夾 band 的查實？ 都有的，少 少的。是是 OK 是。喂，那不如呢我想啲聽眾都鼓噪的了開始。 是 不是啊？不如我對近一點，因為有人說細聲，雖然聽到了，這樣我想他們聽得好一點。喂，那呢你見到 UFO 呢，我見到的照片呢，那裡是不是你漁門度假村來的？請問 那裡不是，那裡是馬灣。 馬灣 OK 沒 錯。那你查實見到是日光日白的，我見到張照 片。哦，不是，我今天特登行下去拍同一個位置給你看。 那為什麼當時拔槍拔不切拍不到呢？ 冇啊，太快啦！哦，OK， 眼 識 細啊，呢、 這個係哦。咁你其實你之前咧，你係咪已經不嬲都相信 UFO 嘅存在，或者嗰啲一定係我哋人類未必知道嘅嘢嚟嘅咧？ 咁我相信人類。 哇！喂，唔好意思啊，有冇嘈親你啊？因為跌咗電話落地。 係啦。 我而家揾手揸啦，OK。係，你都相信嘅係咪？同埋你有冇聽開啊？雲海啊？夏朝星啊，嗰類啊， 我有睇開 Danny Summer 嘅， 我都有睇開嘅。喂，咁但係咁樣其實有少少 bias 嘅，即係我發覺咧，嗱，我有少少反高潮位，因為我成日都做呢個角色嘅。因為咧，你會唔會你覺得有呢樣嘢存在，就會見到就會覺得一定係一啲外星生物啊，或者你冇講到外星生物 UFO 就顧名思義咧，就係你唔知佢係乜啊嘛。咁所以咧， 冇錯， 呢個係大家嘅疑慮嚟嘅，即係咁講明先就得啦。喂，咁你見到個情況係點嘅咧？ 我話說昨晚一點半鐘落的士嘅時候，咁我就同兩個朋友啦，就企咗喺條街度，咁就講埋車上面講緊嘅嘢。咁忽然之間我就見到，哇，咩嚟㗎？當我講咩嚟㗎先至制呢，我朋友已經轉頭望㗎啦，佢就係同我講咩，哇，有啲咩飛過係咪？跟住我就同佢形容，我啱啱見到好大滴好似眼淚咁嘅嘢，但係湖水落藍光嘅嘢飛過。 好似眼淚，即係其實係實質定係透明定係咩嚟嘅咧？即係形容到。 透明嘅光。 係。 係啦，咁佢中間有一點嘢係白色嘅，咁個光側邊都有啲白色嘅嘢圍住嘅。 係。 咁但係佢就飛咗喺由我諗我正頭頂飛到落去半空中間，忽然之間冇咗。 係。 係啊，咁因為 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哦，因為馬灣其實係飛機航道嚟㗎嘛。 係。 我每一日都會睇住好多嘅飛機經過嘅，但係嗰個 size 係大到嚇親 我。哦，大過飛機嘅。 大過飛機好多一定。 哦，咁會唔會好近呢？ 其實是遠的，但是都有一架飛機那麼大。 哇，如果大個飛機很多又很遠的話，即是大個飛機很多很多很多的了。 是啊，我自己目測形容就大上好像手指尾那麼大隻。 是但是水的色是不是你那幅相湖水藍的色呢？是 啊是啊，很漂亮。 是不是不是十分光，是淡淡地的 光？是光的， 即是光到殘眼，或是好像你那幅相那些湖水藍，即是那些海水藍。 海水藍啊，類近。 哦，即係其實 顏色都好類近。 即係佢其實個光係唔係 spot 嚟嘅，即係一個水滴形。咁個尖嘅向邊邊嘅，即係會移動噶嘛，係咪？ 會移動嘅。 個尖係咪向前咧？ 唔係，滴水嗰個水滴嗰個尖啊，即係我唔明。 哦，即係唔係流線型嗰邊就向前嘅。 係啊，唔係流線型嗰邊向 前。咁移動嘅速度快唔快嘅？ 好快，我唯有用聲音去形容係。 哦，即係由靜止至到 chip 咁樣係好快走咗。 我望到佢已經係移動中當中 嘅。已經係點啊 ？Sorry， 係移動當中嘅。 哦， 因為其實我係傾緊偈，傾緊閒偈望到嘅 啫。嗱，你而家見到呢個情況咧，你講嘅光度咧，同埋嘅移動咧，同我廿幾年前見到。是好接近，色就差唔多一樣啦。你講到，我講過好多次㗎啦，其實。咁就喺馬鞍山嘅。 嗯。 係。 又好巨大嘅，我見到一個山後面串出嚟㗎喎。 哦，喺山後面 串。係啊，你諗下個馬鞍山嘅剪影後面升上嚟嘅，又係同你所講顏色一樣嘅，即係 我哋都無從稽考佢係唔係有關係啊。咁但係呢個情況，你除咗你之外講，即係當時有冇另外一個人見到咧？ 我朋友就見到有嘢飛過，眼睛查到人，佢望唔到真實。 係。 咁跟住我另外一個問，因為我第一句問佢係咪流星啊？但係我冇咁大粒嘅。 係咯。 唔係啊，流星有尾，起碼流幾秒嘅。 係。 佢話你，我形容嗰個 size， 除非隕石啦，或者一架飛機打落。 係係。但系就冇个理由咁暗噶喎，如果有陨石或者飞机，应该 spot 咁样好光噶嘛，因为是爆炸嚟噶嘛。 系啊，同埋冇声啊。 系系，嗱呢个都系大家见到嗰啲都系会冇声嘅，就是、我哋话用唰一声都系形容嗰个快嗰、那个速度嘅啫。其实，喂咁样真系之后你有冇呆咗？又话同啲朋友讨论系啲咩咧？ 我嗰下已经呆咗啦，我已经话我见到啲咩啊？咁我第三位朋友佢系一位通灵人。佢系一个好 channeling 好靓 哦 ，OK， 咁啊，佢就哦系啊，因为佢全程佢冇拧过转头望，佢就望咗一眼，我只系觉得咩，你啱啱见到嘅系，我即刻起计，啱啱见到嘅嘢系去紧第二空间嘅嘢， 咁犀利， 应该系 UFO 嚟嘅。 咁佢 channeling 有冇追住嚟 channeling 咧？ 哦，冇啊，佢 有冇 stay tuned 啊？ 佢話呢頭係好多呢啲嘢出 哦， 馬灣 即係其實你講緊係西邊嘅航道咧。照計唔容許有啲咁高速或者咁巨大嘅飛過喎，因為我試過我揾架 drone 咧，話 DJI 咧飛到一個高度俾佢係咁嘟嘟嘟嘟嘟嘟整落嚟喎，即係照計你嗰個更加嚴重。 嗰啲航拍機 係啊，因為後來我朋友話俾我聽咧，佢俾張圖我睇，原來民航處出咧，其實咧偏住西邊啊，即係葵青、青衣島一路至到屯門咧。都是一個紅色淺紅色的區嚟嘅，就嗰度係唔准飛嘅，但係咧就未去到軍事區咁樣禁止你起飛嘅，咁所以照計冇乜可能有呢啲咁嘅航拍機可以做到呢、這個，因為航拍機好慢添噶嘛，係咪？ 同埋冇可能係航拍機，因為我見咗咁多拍嘢，邊有可能咁大架㗎？ 係， 飛機都冇咁大架啦。 係咯，喂，咁同埋最奇怪就係個形狀咧，根本就冇乜可能係地球，即係你喺地球揾食咧，你要跟翻嗰個物理定律㗎嘛，係咪？ 冇錯， 係咯，即係你無論製造或者你試驗，你都要過到物理嗰關，你先可以喺地球度揾到食噶嘛。咁即係其實你咁講，就暫時真係諗唔到係啲咩嚟嘅，可能性都冇啦。譬如之前阿 J 話會唔會嗰啲 LED 紙鳥啊，會唔會啲榮彩會香江啊嗰啲咧？我諗你排除曬啦，呢啲係咪？ 我真係完全排除曬啦，呢啲可能 係 你或者係一個天文現象，我。不过佢解答咗我一个疑难， 系， 因为我哋喺车上面讲紧嘅时候咧，倾紧一个叫 surrender 嘅课题，即系臣服嘅课题， 系， 系啦，咁我见完之后，我行翻屋企嗰段路，我忽然之间好似谂通咗啲，屋企个宇宙咁大，可以包容晒所有嘢，咁点解你人类唔可以包容你自己嘅情绪咧？我嗰下我好似通咗， 系，咁但系其实咧，人类都系俾好多。平時生活或者文化或者社會令到你咧，即係束縛咗你個思想空間嘅啫。我覺得咁嗰個就係有啲意象，就係令到你打開咗個結啊，撞開到門咁嘅啫。我覺得係 啊，都係啊，幾好彩啊！ 係， 唔好理佢係咪 UFO 啊， 係 唔知呢個現象令到我好似通咗啲喎。 係咁，你係第一次見到呢類嘢，亦話慣犯嚟嘅你係 咁清楚，我係第一次 哦。OK。我真系恭喜你啊！因为咧，我好耐冇见过呢啲嘢啦，因为我可以冇呢个能力咁啊，而家 你去马湾补下咯， 你去马湾补下。 喂，咁啊，喂，你好似对呢啲神秘嘢啊，同埋 New Age 你都几有兴趣咁啊？ 都有兴趣嘅，有兴趣的。 喂，话唔定第时之后改翻 feel 咧，即系突然间黐咗线。上次讲猛鬼 Studio 啫，我曾经整过一个鬼嘅节目噶嘛。咁跟住而家九吹廿四咧，就咩都吹下。我覺得而家就反而包容到啊，即係正如你見到個 UFO 咁咧，即係又冇咩冇可能噶嘛。但只不過一啲好頑固嘅聽眾咧，成日話聽開呢啲，你唔係講呢啲咁啊，喺度變咗 haters 嗰啲咧就好撈教嗰啲。我覺得呢啲係靈性未提升嘅表現嚟嘅，純粹係。 唔緊要啊，啱聽 嘅 字會 賣 你聽。 冇錯，喂，我知道你本身有條 channel 都好多 follower 嘅喎，不如喺度順便介紹下我哋啲聽眾聽下你，睇下你個 channel 啊嘛。 喂，好啊！我啱啱死一隻歌啊，叫做《關父母親》。 喂，咁你 哦 ，OK， 嗱，你一陣間咧，你留咗你個 page 俾我，我叫阿監製咧，post 翻出嚟，俾我呢度啲朋友咧認識下你啊。 好啊， 好嘛、 啊。 喂，咁多謝你封煙先啦，真係因為我哋嘅第一次封煙啊，應該係嘛？我通常都封歐，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尤其是講呢啲經歷咧，都係算第一次嘅。 好啊， 喂， 啊、 多謝你，非常之精彩啊！咁我交翻俾阿 J 先，因為佢係嘉賓嚟。喂，多謝阿 Elvis 啊， 唔係， 喂，好，唔該曬，再聯絡啦，拜拜。 拜拜， 好，唔該，拜拜。 Thank you。 我想話咧，其實咧，你話外星人同鬼呢樣嘢， 係 即係以我理解，其實係即可以話係同一個空間嘅嘢。 哦，點解咁肯定係同一個空間咧？ 因為你有冇聽過一個即係理論啦，就係、話其實啊，地球人都係一啲外星人。但是低一等 的，我們都是外來的， 是啦，但是不知道前世做錯了什麼事，低一等就扁了地球樣，即是其實我們本身都有一個有一個靈力的嘛，但是由於你扁了地球，那你就會感染了一些的很俗氣啊的東西，所以你沒有一些 很天然的一個靈力，那變成其實跟宗教，即可能你說佛教這樣，或者 科學教好像都是這樣上下。 嗰排譬如，不論係即係我跟開嘅師傅啦，定還是我早排睇過一本書叫做《一位瑜伽行者的自傳》，其中佢有幾個 page 都係提到話，即係天界上面，即係譬如你可能人死咗啦，咁其實你話都係根據你嗰個業力，咁你有分 level 噶嘛，你上去定落去咁樣，咁天界嗰個 level 就係話，又係有一啲嘅靈力就係、是。其實是你可以自己幻化成任何嘢啊，或者啊透過你嘅唔知打散你嘅總之五官咁嘅嘢嚟到去感受一啲嘢，或者根本唔使食嘢嘅，可能又係靠能量咁樣樣。係。咁就係話其實佢提到嘅嘢其實都似係同呢個外星人嗰個進化或者理論其實係吻合嘅。 喂，咁但係最大問題咧就是、外星人有好多不同嘅理論噶嘛，即係發覺咧，即係嗱，我所謂反高潮咧，即係好多人覺得我係反高潮嘅，咁但係其實我用另一個角度分析咧，即係覺得好多時大家要信一樣嘢嘅時候咧、就將 A 同埋 B 咧，可能有50% 係似嘅，咁咪夾硬將 A 同埋 B 加埋等於100%，就覺得嗰樣嘢係真嘅。即係我認為係咁嘅原因，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有唔同嘅學術，譬如話 UFO 或者 New Age 或者外星人，或者有好多唔同理論嘅、甚至乎咧，我聽過好多網台咧、甚至乎有咩大角星人啊、七姊妹星人啊，即係佢哋咁確實肯定知道呢啲咁嘅，即係除非你死過幾鑊，有好長命去探索，又或者你係屬於第二個嘅維度嘅經歷過，或者係前世今生先至可以知道 嘅。同埋你要學靠禪定咯，即係要靠你嗰個道行嗰個功力去禪定到去第幾個層次咯。即係越高道行嘅，即係譬如話僧人、修行人咧，佢哋可以去到好深入，可能去到第四、第五、第六度空間、去睇所有嘅嘢。同埋其實就係話，依佢哋所講，其實宇宙，我哋而家呢個宇宙其實唔淨止一個嘅，即係可能宇宙外面仲有一個包住一個宇宙。 即係每一個你認為嘅宇宙都係其中一個包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嗱，呢啲好多時我聽到而家咧，即係我唔係話而家今日啊，即係我見識過啦，或者聽過啦，或者有啲人將啲書複述翻。嗱，老實講，我真係一本呢啲書都未睇過。咁、但係狂聽網台咧，人哋讀俾我，即係我好似一啲學習障礙咁樣，我唔睇字嘅。咁我聽都已經聽過唔少啦。咁、但係其實互相之間咧都有啲出入，即係嗰個理論都有出入嘅。但我覺得人類咧最痛苦咧就莫過於咧，淨係能夠用文字去理解一啲嘢、我哋欠缺咗一種用自己第一身嘅感受去。去認知一啲嘢，嗰、那個能力係冇咗，咁變咗咧，有啲人你嘅睇到嘅嘢寫咗出嚟、已經唔係你諗嘅嘢噶咯，你唔能夠全面100%， 少少始終有少少落差， 因為你形容詞實在太少啦。 係啊，你感覺嘅 你話大千世界千係量化佬，但係佛家裡面嘅千唔通真係數一千俾你咩？亂兜兜咁樣， 只不過係略略咁。 係啦，咁所以但係咧，你又同一啲咧，以為自己好高道行，以為自己好投入嗰啲人。去傾咧，咁佢又認為真係有一千或者九千咁樣嘅喎，九千八百六十四都得嘅喎，我真係識呢啲人嘅喎。咁我覺得咧，有好多時即係呢個咪就係成日話執著放下嗰樣嘢啦。即係我求其亂咁 call 啊，即係我感受到嘅就係、有時 高過人的道行或者人的智慧能夠了解有幾多啊？你一識條鐵噶嘛，咁你喺你可能嘥多咗少少時間讀嗰啲佛經，又攞啲佛經去帶翻人，咪真係同聖經裡面嘅法利賽人一樣，即係覺得冇意思嘅完全。 其實好多都會嘅。 咁同埋成日都揾個秘律，你咁樣 case 咧，即係去睇醫生咁樣，即係有啲翻過下佛堂嗰啲咧，你又梗係唔信啦，你信，即係你咁樣有啲嘢已經有曬經典，你都唔信，你信啲冇經典或者。不停咁變化嘅嘢，老喎咁樣，即係覺得咁，我梗係信不停變化嘅嘢啦。因為人喺有能力知道嘅嘢，有能力所限，譬如可能今日知道，但係一百年後個體驗完全唔同，因為發現細菌嘅一百年前都唔知道有細菌啦，都覺得呢啲係巫術啫嘛。咁我哋嘅能力就係要不停咁樣推翻之前嘅嘢啊嘛。咁我點解唔信呢、這個呢一套？我 explore 自己，而信一啲大早講咗，我都話噶啦。喂，但係你講咗嗰5% 嘅啫，其實我都係靠估去明嘅啫。當時咁，我最叻就呢啲人啦，即係又話哇，科學家就原來一早已經佛陀已經講過啦，話咩《華嚴經》《花嚴經》已經講過呢個大千世界啦，一早已經。喂，但係你講嘅嘢，咁點解你嗰陣時候又唔明白？而家你又調翻轉頭講咧？即係呢好多嘢，好多呢啲人咧，令到我覺得唉。即係爺有爺撚，佛有佛撚啊！真 係，唔係咁好多好多好多係，即係佢可能睇咗好多呢啲經典嘅嘢。 係，但係你未係用翻嗰幾百隻字嚟講出嚟。 佢哋會可能入咗個象牙塔入邊，即係會好似讀死書咁樣樣，即係可能就係話，我個佛經咁樣講，咁所以就係咁。但其實可能佛經背後嗰、那個。佢嗰個理念啊，其實佢想表達嘅嘢係唔淨止只係文字上面嘅。 係啊，冇錯。 其實佢包含好多，即係好多文字，唔係淨係文字可以理解。 係。 不過都要睇下你可唔可以參透到佢背後嗰個意思 咯。咁同埋最大惡咧，就係咧嗰啲睇到好多書嗰啲人咧。佢唔會嘗試啊參透下人哋嘅體驗，我最大鑊就係咁樣。 因為佛陀其實都係叫你， 唔 係 咯， 叫你去體驗。 我有虔誠嘅喎呢方面， 佢唔係叫你完全信我。 咩即係拜都唔得啊！你做咩拜佢啊？喂，但係而家啲人唔知咩崇拜偶像嗰個嚴重到連梁天琦都拜咁嚟啊！真係好恐怖，我覺得。 所以就話要理解咯，即係唔係死讀一個佛學。你真係要明白佢背後。 喂，講佛學就梗係唔聽九州廿四 啦。係講鬼啦，係嘛？ 係 啦。啊，咁啊講一單。我上次上嚟咧，咪臨尾咪喺度講笑話。 係。 下次上嚟講鬼故嘅。 係咯。 咁跟住真係隔咗兩日咧，真係我唔知係咪我烏鴉喉。隔咗兩日，我細佬咧就真係瀨咗嘢。 係點瀨嘢咧？ 咁話説咧，佢係一個即係單車友咁樣嚟。 係邊類單車咧？ 佢又唔係專業嘅，但係佢會買嗰啲好鬼貴嗰啲單車自己改裝啊。咁早幾年佢會成日去同啲單車友踩夜車啊咁樣樣。係。咁啊，但係可能呢一兩年就比較少啲啦。 係。 咁跟住，因為其實佢住大埔嘅。 係。 咁所以其實耐不耐佢都會踩去吐露港啊、大美督啊咁樣。 吐露港熱點嚟嘅喎。 係，因為闊啊嘛，單車徑。咁好啦，咁佢嗰日咧就屎忽痕咁樣樣話，見耐冇踩咁樣，即係其實嗰日禮拜日嚟嘅，咁我晏晝好似都有同佢見過面咁樣嘅，跟住夜晚好啦，佢夜晚接完佢老婆收工，咁好啦，咁啊食完飯諗住10:00，佢諗住踩翻轉吐露港先咁樣，咁跟住就出發，咁其實。 sorry 喺邊度踩喺邊度？ 大埔踩去吐露港科學園嗰頭。 哦，即係踩翻去市區各方向。 係啦。咁你知其實佢啲單車係好快噶嘛，因為輕啊嘛，即係可能你踩可能三幾個字已經出到去科學園。咁好啦，咁跟住佢踩咗，我諗佢大概可能10:30出門口咁樣樣，跟住佢就夜晚咯，11:00到翻到屋企。咁跟住佢老婆見到佢嘅神情係好呆滯咁樣樣， 好似好陌生咁。 佢係面青青咁樣呆滯咁樣，神問狗唔應啊，跟住個頭又有啲。血跡咁樣樣，跟住問佢發生咩事，咁佢又好似 斷咗片， 係啊，斷咗片咁樣樣。跟住佢老婆問佢：，喂，你係咪咩啊？炒車啊咁樣嗰啲，點樣炒啊？邊度炒啊？咁啊一輪嘴咁樣問啦。咁但係我細佬都係唔知點斷曬片咁樣。咁跟住咁我媽見到，因為我媽住附近啊嘛，跟住好驚啊。咁就即刻送佢去醫院 check 個腦啊咁樣嗰啲，咁 check 過曬冇事嘅。咁就瞓咗一晚醫院咁樣樣，咁跟住咧，咁我哋當然係問佢啦，喂，你架車點炒啊？因為其實佢又冇戴頭盔嗰啲嘅， 咁夠膽？ 咁佢啲型噶嘛，通常。咁好啊， 跟住問咗好耐，跟住其實佢就話唔記得佢點樣炒車，唔記得自己點樣炒車，就係記得話去到咁上下，去到天富海灣啦，即係未去到科學園，去到天富海灣就話突然間見到迎面對面線咁有一堆黑影車友咁樣，咁啊有車頭燈嘅，但係個車頭燈係好暗，迎面咁樣向佢嗰度衝埋嚟。跟住佢就斷咗片啦。 哇！即係擋都擋唔到，即係喺一啲半透明啦，影落。 係啦。因為其實佢可能踩咗咁多年咧，佢未試過炒車，佢即係佢喺呢度安全嗰啲嚟。係。跟住嗰下咧，又即係唔知點解喎？即係可能正常，如果你見到人炒埋嚟或者咩，你會可能避啊或者咩噶啦，但係佢又冇嘅喎。 嗯。 佢就總之見到一堆黑影咁啊，即係炒埋嚟啦咁 啊。但係最難得就係佢個印象中仲有堆黑影。 系啦， 因為我都識啲咁嘅 case 咧，佢話斷片斷到咧，佢有冇落嗰條斜路都唔記得咗。 係啊係，佢就係咯，我哋問佢咁你點翻屋企啊？譬如醫生問佢咁你點翻屋企？係踩翻去啊，定係你推車？其實佢都唔記得。 哦，咁但係真係翻到嚟嘅。 係啊，佢但係因為佢哋住唐樓嘅。 係。 咁問佢點樣可能係點樣抬架車上去啊？咁樣啲路路佢係完全唔記得，甚至乎係佢一翻到去，佢見到佢老婆佢話：咦，你做乜喺屋企嘅？是完全唔記得咗，係已經接咗佢放工，斷曬片。 危險在咧，又喺老婆面前可能講嗰啲，即係可能唔關佢事，可能俾人 hack 咗咧，俾人奪咗少少。 係，但係佢又佢架車係其實又冇咩損傷嘅。 嚇咁得意？ 係佢就係個頭有啲血跡。 咁佢揾唔揾傷口喺醫院嘅時候？ 冇皮外傷咯。 哦，即係擦損。 即係可能有啲，可能撞親，可能左邊咁樣啦，可能有啲。第二日啦，可能條頸啊、手啊呢啲只係擦身少少咁樣，其實冇乜大喎。咁跟住咧，最離奇係隔咗三日到啦，佢耳後邊呢一度咧瘀咗一大笪。 哦，我見到你有 po 出嚟。 係啊，有張相啊嘛，一大笪，跟住唔痛嘅喎，但 係。 咁嗰笪嘢又好離奇嘅，咁佢冇戴頭盔噶嘛，咁佢戴眼鏡又冇，眼鏡又冇爛喎。 哦。 又冇話揞到嗰啲咁樣喎，咁你嗰笪瘀。我唔知點樣呢啲鬼書位其實好難撞得到 嘅。我一撞膊咯，即係地下一個膊咧，即係晾晾嘅時候，好似貓專嚟揾啲嘢瞓覺。 但又冇流血嘅喎。如果你撞膊嘅話， 撞應該擦損 嘅。係啊，同埋你人嘅本能意識就係，如果你炒車，你會護住個頭先 咁。咁啊，當時 係 得一個人。 係啊，一個人啦。 哦。 因為佢又咁啱踩單車，佢又唔會帶啲咩護身符。 係。 佢又擺低。 冇人踩單車帶護身符㗎嘛？ 唔知 型噶嘛，大佬， 冇人見到噶嘛，但係嘛。 哦 ，OK。 同埋好離奇就係，如果你唔知佢有冇暈到啊，其實。 啊。 如果你暈過嘅話，正常如果有人見到有路人見到，應該會幫手抬一抬佢啊，或者 call 白車咁樣。 係，但係自己搞掂啊嘛，問題 係。係啦。 即係連路人都覺得係冇事啊嘛，翻到去喎。 係咯，定係所以唔肯定其實佢有冇暈過咧？定係佢跌一跌就其實就自己。即台灣嘅車起身， 其實醫學上佢真係暈咗、昏咗迷㗎啦，因為你唔記得咗嘢，即係你受過震盪先會唔記得短期嘅震盪。即係我覺得真係好服佢啊！即係當你炒車啊，嗰度唔近㗎，大佬。 其實 係。即係嗰段路程翻到去都好遠啊，搭的士都搭嚿幾水啊，肯定。 可能係幾百幾廿蚊咁樣啦。 係咯，喂，咁我諗起嗰陣時候我住尖沙咀咧，我喺。天文台道行翻柯士甸道飲醉酒啊！我都摸住夢牆翻屋企先行到，成手黑曬翻到去。係 啊係啊 係！即係佢能夠翻到咁遠，仲踩單車，仲抬單車上唔同。 知佢已經唔記得係抬定係踩定係點樣樣。 唐樓冇得踩㗎啦。 係咯，但係你話套路講翻去。係 咯。 即可能佢其實可能出咗門口。 但係個時間咧，我聽你講唔係好耐㗎喎。 九個字度。 咁肯定係踩㗎啦。又或者係連去嗰度都冇去到。 去半腦咯，因為如果就係咪同埋撞親個頭嘅話，又好似又唔係咁嚴重喎。如果撞親個頭， 咁住而家冇事啊嘛， 冇事，但係真係中間嘅嘢唔記得咯。但係佢記得日頭同我見過面咯。 哦 ，OK。 但係唯獨係 嗰段 moment 唔見咗。 係係， 攞走咗啲記憶。 係通常都係嘅，你啲人撞到嘢咧，或者俾嗰啲嘢搞都係。你斷片咧，都係。只是斷某一節的時間的 會不會你覺得跟外星老鬼有關呢 不知道也有可能 因為呢我即我不是講笑不是搞驚因為我有個舊同事呢甚至乎我聽眾來的他弟弟是個舊同事來的他們一家人呢他都有很多這些經驗又是說斷了片 醒咗之後咧神不守舍，唔知咩事，又係 身上面有輕微嘅傷痕。 啊、 但係佢嘅傷痕通常係一點啊，或者俾激光轉探啊咁樣。但係佢瘀咗咧，可能係另外一種科技啦、啊。你知而家嗰啲 Ivy 唔係嗰啲叫咩機話、啊？皮秒激光咁嗰啲咧，嗰啲 Pico 好勁噶嘛，打 Pico 梗係揾嗰間噶嘛。喂，咁所以但係之後咧，你屋企人有冇點樣處理呢單嘢有跟進咁樣？ 冇嘅。即係佢後屘又冇咩唔舒服嗰啲喎。 哦，咁我有冇啲新嘅體驗或者啟發咗？譬如做發明家或者突然間的起心肝，好似譬如頭先好似 Elvis 咁樣，突然間打踢開一道門，見到啲新嘅嘢咁。 佢好彩冇，但係佢因為其實可能一家人入面得我同我老豆有宗教信仰， 嗯， 即係可能其他成員啦，家庭成員又冇乜特別話信啊唔信啊咁樣樣嘅，咁、所以就係呢個第一次去遇到啲咁嘅事，即係我唔知係咪同佢平時咧打機打到好夜啊，跟住又唔瞓，第二日又烏眉瞌睡嗰啲狀態有關。 係 OK， 喂，咁即係如果你冇宗教咧，我覺得咧就喺鬼故界嚟講咧，又真係的確冇乜癮嘅，係 嘛？ 因為咧唔知咩鬼故界嘅網台咧。就一定咧同一啲靈媒啊，或者同一啲拜神嘅、或者殯儀嘅人扯上關係、 friend 啊、 因為佢哋覺得即係有關係啦，即係總之或者茅山呢啲啊。咁、但係咧，我哋猛鬼 studio 嘅傳統咧，我都盡量唔向呢個方向諗。咁咧，所以咧，即係大家如果真係想聽嗰啲咧，就真係要繼續聽潘聰啦，真係對唔住。咁就係我覺得可能都有機會嚟嘅、即係可能令佢即係可能。個有天意啦，即係可能你經過今次，你小心啲踩車啊！即係點都有啟發嘅， 可能衝犯到啦咁樣。 你信呢啲？咁你又幫佢做一啲事後嘅工作？ 冇見佢冇咩事，原本都諗住去紙扎鋪幫佢睇下係咪有啲咩衝犯。 又點解係紙扎鋪咧？即係因為你覺得專才喺嗰度。 唔係傳統啦，咪話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咁啱撞到嗰啲嘢咧，你就去紙扎鋪查下日腳咁樣。咁嗰個 紙扎咩話？ 叫查日腳 㗎嘛， 係啦。咁我唔知道，好似係攞人攞本通證咁樣，即係可能你同佢講話，你邊時邊日話遇到啲咁嘅事，咁跟住可能嗰個負責人咧就會知道話，check 到話其實你係咪真係衝犯到嗰啲嘢咧？即係咁啱可能嗰個 moment 你同佢咁樣相撞到、偶遇到咁、 即係佢有條 timeline 嘅，知道中間發生咩咁神奇。 係啦， 你有冇試過？ 我冇，但係我阿婆嗰陣時咧好興，因為佢嗰個年代係。唔興睇醫生嘅，即可能佢見啲細路哥有啲咩頭暈身興，佢都會走去查日腳，即係好迷信咁樣啦。查日腳話， 以前可能得呢啲方法咧， 係啦，可能睇下係咪啲細路仔俾嘢搞，俾嘢跟啊咁樣。 原來有啲咁嘅嘢， 係即係好簡單嘅， 係嘛？即係好 basic 嘅。但係點解嗰啲專才專喺紙扎鋪咧？ 嗰啲可能傳統嘢啊嘛。 係咪做得紙扎一定要學嘅呢啲？ 我諗傳統係遺留落嚟嘅嘢係咁樣。 哇！見到咧好多 sell 啲嘢啊嘛， 啊咁啊。我見到好多人咧喺度留言啦，已經 係嘛？哇，咁樣讀 哇，多到飛起啊！真係好，你嗰個講完未啊？ 哦，咁你係咪 即係俾大家討論？ 好啦， 即係你講完先討論得㗎。 好啦，好啱嘅，抽下氣係嘛？ 係啊，冇錯，我哋 buffering 㗎嘛要。 李大人 ，sorry， 寫錯啦啦。 啊 ，OK， 唔緊要。 Student watch site 90人，唔錯啊。Apple Truman 數96，一面睇多一面聽九吹。Easy job 啦 ，multitasking。White tech time hello。 Man Bob 老探哥遲咗少少入。 維 明探長你好，上集你話有隻200蚊嘅 Philips 耳筒靚，升過啲貴價耳筒，可唔可以講下係邊個型號？ 冇咗，已經冇咗啦。 Apple Truman 數96 good。Terry Channel K, John Cup Nut Cup Brown 聽到、 okay. All the Chowing Everyone Angel 雷好聽到 Richard 陳樂 Lead Irene 比較細聲不過都聽到 Priscilla Lee 喺度探長 Clam Lamb 你好 Black to Hello 馮福江 你好 Mouse 老探好耐無講鬼故、美女老探好西左唔好意思 Jack Lee Jack Hi Sharon 吳 喺度探長 Hello Jay, Hello everybody, Hello. Thank me, Hi 探長 Ping Wai Choi, Hi 探長 Terry Chan 色界和無色界就是高等外星人 Ping Wai Choi 無限宇宙 Hugh Tech Chow, Hi 探長 Suki Lee, Hi everyone、Jack Music, MB 鄧浩昔剛才在馬灣柏麗灣中文版 Facebook page 見到有一個 post 話見到 UFO 描述和 Elvis 相近，目的日期是4月18日朝早7:30。Fox Rusty， 我之前係英國踩夜車都撞過鬼，你佢撈咁有冇殘入腳啊？我 認 輸， 冇事啦， 冇震盪。Terry Chan， 我聽潘聰記節目都有聽眾係大部分車 經 撞過類似經歷，攬攬你係咪聽人捉咗？出來同你住。Eric 好，探長你好，嘉賓你好。 Hello， 喂，劉人生，我讀啦呢啲。 今晚好大回音。 好大回音。 係咪 Eric？ 讲咩？哦，唔系，我改善唔到呢个暂时。 哦。 因为我用个喇叭又反弹翻入支麦度，支麦又出翻去咧。咁其实最主要俾我听到嘅啫。 刘仁生到，说声狂嗨，探长好，嘉宾好 ，Sharon 五啊，今晚有好大回音。 系咯，冇办法啦，因为个麦开得大，有好多杂音，有回音噶啦。喂，咁咧就系咯，譬如你头先讲嗰个咧，即系都唔算一个鬼故嚟嘅，即系一个好灵异嘅经历咯。 系嘛？ 系。 見到黑影就唔算鬼故、 啊，但佢唔肯定嗱。譬如你講黑影鏟車車頭燈咧，我就第一次聽，因為我哋呢度有個嘉賓咧，曾經啊 Brian Cook 你有冇聽？ 冇、啊， 即係嗰個好靚仔個混血兒咧。哦，咁咧佢咧就係、是、直頭係專業車手嚟嘅，係 嘛？ 咁咧呢啲人又好得意，好敬重嘅。佢職業車手得嚟咧，佢真係本身好中意踩單車，咁先至做到職業嘅水平啦。當然佢就。即不停都仲踩緊車啊！尤其是細個嘅運動咧，又係都係踩車。佢話踩到大欖水塘嗰頭咧，哇！猛鬼喺度飛起嘅就，但佢又次都係見到車尾燈咯。 即係佢係見到嘢嗰啲人。 佢見到㗎，佢話 陰陽眼人嗰啲嚟。 佢話成班車友有少部分人見到，同埋佢咧中意踩夜車啦。 哦，係夜晚。 咁同埋有時去探險啦，啲融龍別墅啊咁嗰啲已經荒廢咗嘅別墅又見過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聽 Brian Cook 嘅踩單車鬼故咧？請你翻帶翻翻九吹廿四，大概一年前到啦，就係呢個月到好似係，咁咧佢上過嚟講佢故事嘅咁樣。 哦，其實係，其實啲晚間活動咧，其實真係我覺得小心啲，或者你帶個護身符又好咩都好啦，即 係。咁護身符裡面嗰啲係咩嚟嘅？ 護身符通常係可能念過經加持過啊，啲經文啊嗰啲。即係其實、就是。 咁咪都要你信佢先有效㗎，即係譬如你俾我帶咗我帶咗都唔記得咗嘅。 其實又未必嘅，因為本身你當係一種 能量，即係物理上 佢有呢個能量 嘅，係啦，你即係喐啲鬼嘅。 其實你所有，我當你人係呢個能量嚟噶嘛，都有個能量噶嘛。咁你經文其實所有佛經嘅本身又係一個能量。 係。 咁你話嗰啲護身符，其實就係我又係有一個能量喺入面。可能你戴咗咪即係加強啲咯。係啊，即係可能你本身好弱嘅。 即係其實有兩種睇法嘅，我覺得咧增強信心咧就有好過戴護身符嘅。 瞓夠啦，同埋你。 係啦，係啦，即係呢個本身同物理有關啦，因為你個健康或者你嘅氧氣夠唔夠咁樣都好唔同噶嘛。咁、但係你頭先講嘅另外一個類別嚟嘅咯，即係講係本身有一個物理嘅能力可以抗拒一啲嘢，包括你唔記得咗戴咗都有用。 唔記得戴， 即係你唔記得咗嗰啲係咩嚟嘅？嗱，因為佢哋戴咗個人自信心好勁嘅， 又有唔多少少都有有 嘅， 因為你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啦，你當你用呢個物理角度去睇呢啲咁嘅超自然嘅嘢，其實係有一個能量喺度。 Okay. 咁但係而家生產呢啲符嘅，可能都係大陸嚟噶嘛嗰啲。 就係話其實佢本身你怎樣齋 print 出嚟，咁梗係冇啦。即係要經過可能真係要即係念經啊，或者咩做法咁樣。 呢啲冇乜 QC 咧，都膽搏膽嘅啫。 所以你就要 和尚又話， 你要對呢方面有啲認識，你要知你要知道你要分辨邊啲人係真係堅係有料到或者咩嘅咁樣，你先至係咯。 係咁啊，睇多啲佛門警訊會好啲啦。 佛門警訊，即係你問乜嘢關事？其實 唔係你要問嗰條友攞個唔知咩貼先，為之係真定假嘅嘛？睇下鍾靜靜好有拜嘅嘛。 哦，咁 即係走埋唔知咪攞個咩貼啊？ 戒碟嗰啲咁 樣。係啦係啦係啦。 出家嘅認證。 咁呢啲係佛家啫。咁你頭先講就係茅山道術㗎嘛。 其實 都係佛教。 唔係佛教，你可以話係唔同嘅，但其實佢個本質可能係相似咁樣。 咁啊， 即係分咗家咁樣咯，咁樣講。 據阿次官講咧，佢話呢啲咁嘅所有嘢咧，佛以外嗰啲有能力嘅咧，都係啲傳統嘅嗰啲叫咩啊？ 民間嘅嘅巫術嚟嘅啫，原本都係。咁我覺得法國今日已經好 confuse 啦，即係啲人啲，尤其是老千啊，個個都話自己信佛嘅。咁但係其實佢信嗰啲唔係佛嚟嘅，有法力嘅。佛係唔會有法力噶嘛，係咪？ 其實有神通呢樣嘢嘅。 有神通，但係唔係入於佛教噶嘛？其實係，因為嗱，你講釋迦牟尼，佢都冇講呢啲嘢㗎。 他有提過咯，但他不是話去提倡你哋啲人去，我話利用呢樣嘢去咩點樣作威作福啊？ 但 係反正係好自然嘅嘢。 但喺個古仔裡面又冇呢嘢，冇嗰樣嘢行使過啦。譬如就你講聖經，耶穌都行嘅神蹟啊，五餅二魚啊，又得啊。 耶穌你有冇聽聞過？其實佢係喺 印度啊嘛， 係啊，印度係咯。即係其實總之 去到日本添仲 啊，係咯係咯，即係其實佢哋呢啲修行人都好。其實喺天界入面其實冇分話宗教宗派。即係只不過可能你落到嚟呢度，可能要俾大眾認知， 係啦，冇錯， 先至分開。 即係我其實我自細我都係咁諗嘅， 係啦，所以 好痛苦，你知唔知啊？ 係啊， 我讀基督教學校 冇抵觸嘅，其實 佢哋覺得我有抵觸啊嘛， 但其實一家嚟嘅。 即係其實我覺得人啊，利用呢咁嘅寫人爛臭嘅文字，屌得嗰幾千隻字，你識極都係識一千隻字啫嘛，咪就已經哇！你懶係嘗試去解釋曬個宇宙嘅奧秘咧，我覺得係好蠢嘅事嚟嘅。點解唔自己 experience 一啲嘢啫？同埋。即係好多天啟咗你嘅啦，已經。即係我覺得人類咧，就係偏偏咧咬文嚼字，就係用已經有嘅規矩嚟鎖住自己咯。我覺得好可悲。 所以就係話人嗰個叫咩理解力啊，或者咩就係俾個肉體框住咗。係 啊， 係啦，所以就係話點解要去修行或者咩咧？就係話要開發翻你。 咁但係最慘修行，你都係要聽佢講嗰啲字啊嘛。 咁。唔淨止睇嘅，其實 係咁。仲有咩？我就係想知啊，好神秘。除咗睇字，仲有啲咩俾你感受咧？ 感受就係話禪定咯。 係， 即係當你 叫你咩都唔好諗，或者叫你咩都諗啊。 那個又唔係咁簡單，淨係眯埋眼嗰一隻。即係當你去到可能去到某一個空間嘅時候，即係你會可能你會見到好多嘢啦，又或者咩啦，或者感應到好多嘢咁樣。呢一個係係啦，即係只不過個人嘅一個嗰個叫覺受咧，你又好難同人解釋 係點樣嘅。即係你舐到幾多就你自己嘅事，睇你嘅智慧啦咁樣。係 啦。 嗱，我有一次有個經驗咧，就係有個寧波車咧，好後生嘅，佢係尼泊爾人定係不丹人啊？ 不丹。 咁咧好出名，我唔記得佢叫咩名。佢就係俾 National Geographic 咧走去做實驗人形嘅。就咧黐曬成個腦，即係我諗呢單嘢廿幾年前啦。咁我都有睇佢嗰期。咁咧就原來咧係快樂係可以練出嚟嘅。咁咧佢就用個腦電波嚟分析佢咧，佢揾啲熱嘅辣佢嘅，好殘忍嘅啫。就咧人嘅痛楚咧，就令到你個腦咧有個反應嚟抗拒或者逃避佢嘅。咁咧佢修行咗咁多個鐘數嘅人咧，即係可以量化到。咁你可以抵抗到一啲唔開心嘅，就令到自己開心啲嘅。咁佢一個少數嘅實驗人形嚟嘅。咁佢講到咧，好似搞 get 咁嘅。人人都以為佢搞緊 gag， 但我真係攞到啲嘢喎，因為佢不停咁樣好似棟篤笑咁樣咧，就整蠱你。例如我哋開始試下禪定，即係meditation 啦。佢用啲好簡單嘅字嘅，即係冇話好多 term 咧，就令到你，因為你知地球人好得意嘅，你一唔明咧，你又將佢升咗三 grade 嘅，你咁難嘅。講嘢咁勁嘅喂，我唔知喎，唔通你真係高過我？即係正如啲人話外星人啲科技必定高過地球，我其實我唔信嘅。我覺得高嘅地方唔同啫，只不過係即係人嘅整蠱人同埋陷害人嘅智慧係高過外星人嘅，我覺得。咁你冇得咁樣比較㗎嘛。咁咧，於是乎我呢樣我唔會肯定啦。咁咧，佢咧嗰個寧波車咧，佢就嗱我哋一齊。在五秒钟之后我们一起冥想开始，那有些森林，整个森林很多不同的雀仔声，哇，那些树木啊，突然要撒一阵雨啊， stereo 的这样，那我们三分钟之后擘大眼这样，那我三分钟呢他没有街你做些什么，总之我们每晚慢慢靜，即係將自己靜下來這樣。那跟住呢就大家听到什么声啊，聽到雀仔聲嘅舉手，咁啊全部舉手，或者好多雀仔聲。聽到超過兩種唔係五種雀仔聲嘅舉手，咁有啲人就懶醒，仲俾啲麥佢。哇！聽到咧有一個大鳥，同埋有啲熱帶嘅鳥，咁講啦，大家鬥聽到啲咩啦？佢話：sorry 啊，錯曬。我就係專登揾啲雀咧嚟分散你注意力，睇下能唔能夠喺你冥想嘅期間聽唔到雀仔聲，咁先至係成功。 之後其實。 可能就是說修行的可能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因為我們人是靠我們那個五官 去生活是感觸是感觸食啊看啊是啊觸感的嘛，就是我說可能你修行就是說你要將這件事可能叫做抛开又好，定系咩？你要抽嚟去睇呢样嘢。 系，冇错。咁跟住， 系咯， 唔紧要，我再嚟个，又嚟咯， 又嚟。 哇，有啲风声啊，好低频啊，有啲打雷嘅声啊，咁样。跟住三分钟之后，好，大家听到啲咩咧？咁咧佢话有啲人举手，我头先觉得好宁静，即系扮嘢屌。咁你唔听到就听到啦，仆街。咁咧，跟住咧，有好多人话，哇，我觉得咧，真系感觉到宇宙嘅。威力啊，大自然的威力咁樣，香港啊吹水，佢聽完 HiFi 之後講樂評咁樣啦，跟住話：，唉，你都錯曬。我今次咧播呢啲目的咧，就希望大家咧感受到外面發生緊啲咩，你先能夠咧可以同個世界去 connection， 即係接軌咁樣。因為啲人咧即係當個笑話咁聽啦。咁但係咧，我都俾佢覺得俾佢諗化咗嘅當時，即係搞 get 啫。咁但係咧，我一路諗緊佢嘅內容咧，即係我而家唔能夠具體講出嚟，因為言語都係其次嘅。但係佢俾到我一個訊息咧，就係覺得其實你自己本身能夠做到嘅嘢好多。 啊，係啊， 即係你能夠抽離又得，你能夠好 detail 咁樣慢慢聽所有嘅嘢，都係入曬你嘅官能裡面分析。或者你要知道就知道，你要唔知嘅時候又可以唔知道，即係訓練你呢、這個呢、這個能力。 佢個禪定其實就係訓練你呢樣嘢，同埋你個念力，你嗰個專注度。即係咧，你可能就係又話訓練你嗰個敏感度啊，或者各方面嘅嘢。 即係雖然咧，佢其實我覺得呢啲高手咧，即係唔係話高同低嗰啲高手，即係呢啲能夠上到國際，能夠咁多人認識佢，而佢又能夠哇場場都爆滿，即係咁。普及到，即係令到佛學普及咗啦。但其實佢講嘅內容咧，真係你去求一個籤都冇咁多，即多嘢過佢嘅。其實佢要講嘅信息俾你聽係好少好少嘅。 係啊。 問題就係你用咁少嘅信息，而你自己走去發酵，你自己走去領悟 嘅 啫嘛。 你要練嘅呢樣嘢。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哇！我有時睇台灣嗰啲 YouTube 咧。哇！嗰啲咁嘅大師咧，哇！一輪嘴講幾千字出嚟咧， 所以其實 你喺度齋講冇意思嘅，我覺得完全啟發唔到。 我想話其實咧，嗱嗱名氣同呢個實質佢有冇料咧，其實又係要分開睇嘅。 但係亦都係差線， 係啦，即可能 OK， 你有名氣或者可能咁，其實宗教界其實都係同普通嘅世界一樣嘅。 即係人中意黃之峰同埋 即係啦， 梁天琦都係同一樣嘢。 你要分辨，即可能嗰個喇嘛好出名或者咩啦，但可能佢修行嗰個道行，可能其實佢冇乜時間去修行，變咗可能佢個功力其實未必咁。 唔係，其實佢講咧，佢哋係好科學化嘅，即係好似可能你話大家咁，因為佢哋嗰個系統好好嘅。佢話佢有個好似考試咁樣嘅，佢唔知道修行嘅宗數唔知過幾多千，咁咧就佢話度出嚟嗰個 frequency 咧，即係能夠體內能夠抗痛啊，或者嗰啲 frequency， 即係個科學數據地，佢話真係會改變咗，因為你其實不停咁開發緊個腦， 係啊係啊，專注，即係嗰、那個係咯、啊，你當你開發到嗰個念力嘅時候，即係雖然係冇形嘅嘢啦咁但係你嗰啲平時啲腦電波輻射都係無形㗎嘛，但係實質佢真係存在。 存在冇錯。 所以就係話修行嘅嘢，即係其實都係一個你可以從一個科學嗰個角度去睇嘅。咁同埋我想話咧，即係其實我耐不耐都會有，都係去禪定咁樣啦，修法咁樣。 係。 咁但係咧，即係我比較難。 哦。比較難。 但係即係我唔係日日去做呢樣嘢，只係念經 咯。你飛行里數有幾長先？即係你。 我諗你。四五年到啦，但我念經比較多嘅。 係。 咁我，但我每一次去做一個禪定嘅時候，因為其實我哋有一個儀軌嘅，即係密宗會有一個好似一 set 嘅可能功課咁樣啦。咁你 step by step 咁樣去做，跟住做。咁其實我每次做咧，我去到一個入禪定嘅狀態，佢哋叫做三摩地嘅狀態嘅時候，我係會感應到嗰、那個。嗰、那個叫做法流嘅嘢啦，你會感覺到有團能量嘅嘢，咁就喺你呢個額頭呢個位，大概呢個位置喺度 hold 住咗咁樣。咁跟住然後你個人情就係會定咗。 咁如果嗰時突然間火燭，你走唔咗啦，即係 得嘅。即係其實佢個禪定嗰個狀態就係話，其實外面發生緊咩事，你係聽得到。 但是呢你好像有个罩咁样罩住咗你喺入面，你个人好像真係石头咁样好好定呀咁样。是啦，跟住然 即係你个取舍依然都唔会左右到嘅。即只不过你嗰个 moment 係 你嗰、那个嗰、那个念力都即係可能你个念力够专心嘅话，其实你会比较容易入到嗰个状态。 咁其实呢个过程呢係带到你啲咩呢，即係平時生活可唔可以即係功能啲呀、啊、 都係都可以，其实即係我会记住咗呢一样嘢，即係譬如我喺尼泊尔画画嘅时候呢，其实我学校社呀係喺度装修咁嘛，楼上係好大声咁转墙咁样啦。咁但係当我画景嘅时候，唔知點解我可以唔知道，好似冇一回事，好似听唔到 ignore 咗咁样、但係其他同学就已经喺度要塞住隻耳咁喺度听歌。咁我覺得係有啲類似。 咁巧喎，呢樣嘢呢排都練緊啊。 係 嘛？因為我隔離咧，唔知成日轉嘢咧，轉到咧。 係。我都係喎呢排。 尤其是廁所嗰個位咧，咁咧我已經嘗試咧聽緊佢 frequency， 即係佢有個撞波嗰個 move 啊嘛。我成日即係我分散下自己注意力，聽佢嗰個撞波嗰個 move， 即係 get 下個拍子啦。即係大概即係我即係成日個信念咧，當你好平均嗰樣嘢咧，我就變成無形噶啦，可以。即係正如有啲人咧，成日講嘢講嚟講去三幅屁啦，即係盡量令到佢，即係令到自己唔好咁煩躁啊。點樣一路都克服得到嘅，我甚至瞓得著嘅。哇！但係點樣到第二個電轉出咧，我就瞓唔著。同時兩個電轉一出咧，一個快啲，一個慢啲，一個撞波，一個唔撞咧，哇！真係煩到啦，即刻走咗去剪髮啦，頂唔順。即係然後發覺咧，有一人容忍力有限度，即係我容忍到。一個好恆定嘅 frequency， 咁咧我會覺得佢係好煩，但係咧我克服到佢，因為咧我會我預計到佢，或者我甚至乎可以唔理佢嘅。但係當兩支電轉咧，我真係頂唔順，即係呢個要問下大師先得。 唔係你坐喺度訓練下啊嘛？ 唔得，我頂唔順啊，因為佢剪髮咧，諗住剪髮剪到四點翻到嚟咧， 係仲轉緊啊！ 仲轉緊，我未見過啲工人咁勤力嘅，即係可能佢又唔 超九萬五噶嘛？ 唔係啊，超過有時半夜咧，鬼鼠無端轉兩嘢咧。跟住突突突突突咁啊收工，奇怪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已經盡量咧去幻想下嗰條友究竟點解換嘢轉咧，幻想下佢嘅故事咧。即係我呢個方法可能係消極啲嘅一種修練啦。咁我不單止原諒到佢，唔會令到因為咁樣咁無聊嘅令到自己好嬲。我唔係算鬼數，我就覺得啊，我試下投入佢先。咁我其實我已經描繪有個故仔嘅，因為佢可能根本就唔係專業嘅，佢自己搬咗嚟呢度咧，諗起有啲嘢想整就整下，而佢咧亦都咧唔希望知道人哋太多咧，佢好鬼鼠咁轉一兩嘢就停咗。但唔知點解前日咧，阿懷整角仔定唔知點，哇轉到咧好犀利啊！咁即係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生活點滴咧，你都可以嚟練嘢咁。 啊，同埋我醒起一樣嘢啦，即係關於念力啦。咁我又講一個鬼故啦。 係。 咁呢一個咧係。我朋友的 女仔嚟，女人嚟啦。 哦。 咁话说佢早两年咧，佢爸爸就咁又过身，咁啊过身系好突然。 系。好突然。 好突然嘅。系。即系入咗医院，可能有啲小做啲小手术，佢入咗医院之后就突然间有啲病发症，咁就过身。咁佢老豆可能只系六啊几岁嘅啫。咁跟住佢就当然好伤心啦。 系。 咁跟住咧，有一晚，咁佢就即系其实过咗一排噶啦。即可能佢個心情已經平復翻少少，過一排咁去發夢，咁就夢到佢老豆，咁佢老豆咧就喺前面嗰度行，行下咧，跟住佢見到老豆咁嘅，好心急咁樣，喂、哎、老豆你等埋我啊，唔好行咁快咁樣，咁即係好似佢老豆好似冇理佢，但係行下咧，佢老豆就甩咗隻鞋，咁好啦，咁跟住咁可能之後咁佢就砸醒咗，咁就好傷心咁喺度喊，咁跟住唔知第二日咁樣佢可能。想安心啲定點樣，跟住佢又走去紙扎鋪，諗住燒啲嘢俾老豆啦咁樣，因為佢都有諗，我唔知係咪有啲咩嘅 hints 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講咗呢件事俾個紙扎鋪嗰個可能老闆娘聽。咁、那個老闆娘聽完之後咧，咁就因為佢係我朋友係可能就係買個衣包咁樣，衣包入面就可能有啲衫褲鞋襪咁樣。咁老闆娘聽完之後咧，咁就即係可能覺得有啲嘢啦咁啊。打開個衣包喺度 check 下，咁就唔知咁啱啦，就係 check 到嗰對 多單鞋， 唔係嗰對鞋個鞋底黐唔實，甩咗一大忽咁樣。 哇！好笑，QC。 跟住個老闆娘咧 就有啲好緊張啦，咁啊即刻打去啲大陸廠，咁啊叫啲大陸廠，喂你 check 下你啲紙扎嗰啲鞋，全部啲鞋底係咪黐實黐係啦，黐呢啲黐實啲啊咁。 唔該，呢排咁多人嚟揾我咯， 跟住都係個鞋底啊。係係。咁就係咁巧，咁跟住呢日曾經都有朋友問我，佢話其實紙扎呢啲嘢有冇㗎，存唔存在㗎？係。咁我就話即係根據我師傅所講啦，就係話。即係如果好好禪嘅角度睇，就係話你信嘅話，佢就會有，因為你係個念力。如果你個念力你一信有嘅話咧，其實佢就會有一個。 You think you can？ 係 啦。如果你有啲人打死唔信咧，咁佢就真係始終都係一堆廢紙。 係係 係。即係某程度上係，如果你信咗嘅話，其實你同嗰樣嘢 connect 咗咯。 係，即係所有嘅形象都係你自己 create 出嚟嘅嘛。 其實係啦，你可以咁講係。所以你話燒 iPad 有冇用？ 係 有噶，因為我有聽 過。但係冇 service provider 喎，成個你就街燒落去。 我聽聞過就係話唔知有人燒過有人報夢定咩嘅又係，跟住就燒咗個 iPhone 定係唔知 iPad 俾佢嘅，跟住就係 冇交月費 喎，收到佢嗰個嘅 message 唔見， 係啊，同埋有 number 係咪㗎？咁個 number 查到喎，其實呢啲 就係話。唔知講咧， 即係你唔信嘅人就會查，信嘅人就偏偏唔查噶嘛。 係，通常啊，通常最唔信嘅，所以先會發生啲事噶嘛。又冇呢啲嘢咁，但係就係要俾你睇下。 咁所以咧，嗱，我覺得咧，我諗通咗其實，即係呢個程度咧，即係當你佢所有形象都係你自己 create 出嚟嘅時候。 係。 咁你咪繼續 create 喺你自己嗰度咯，因為你、一旦你信嘅，你真係唔想走去踢爆佢、你真係唔會走去查嗰個 number 究竟邊個人登記，但唔信嗰啲人先至會 challenge， 因為你真係唔信啊嘛，咁咪俾你查得出佢係冇咯，係咪？咁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現實。 I want to believe。 係啦，冇錯。 所以係啦，如果唔信嘅，咁咪試下講。 不過信咧，我覺得咧係開心嘅。因為其實心理學嘅角度咧，你有信咗嗰樣嘢。佢能夠幫你適宜到嘅，咁個人咪冇咁容易精神病咯。咁我呢啲有高危嘅，成日都咩都唔信咧，成日咩都要。 但係你 in between 嗰啲嚟㗎，中間嗰啲。 我其實我唔信嘅，老實講。 你唔信有鬼嗰啲？ 我唔係我唔信有鬼，但係我唔信嗰啲鬼係有個規矩咯。 規矩啊！ 即係個規矩，哇！佢死得好慘啊，所以咧成日都搞人啊。同埋咧，我最唔信咧就係咧。點解死咗啲人不停咁 loop 落 loop 嗰度嘅咧？即係話哇跳樓就不停咁跳樓過啦，即 係 覺得我唔信服嘅喎呢啲，我點解會咁樣咧？ 但呢個真嘅， 我知，但係個道理係點嘅咧？即係點解要重複俾你睇咧？即係佢係個目的啊，個動機啊， 因為 物理上係佢係輕咗機啦，因為輕機都係重複嘅。即係譬如你輕機之前嗰個嘢係咁跳嘅，以前我用啲蘋果 Apple Two 嗰陣時電腦都係咁嘅。 其實佢唔係為咗特登俾人睇，佢係自己承受翻咯。因為正常自殺呢樣嘢咧，係假設啦，你有 天險， 唔係假設你自己有六十歲壽命。 我哋有六十歲， 係啦，你自己睇唔開。 咁呢個係人嘅諗法嚟嘅啫。 係咯，所以就要自己承受。 即係話，起碼都要佢信咧，佢先承受到咯。即係如果以翻嗰個邏輯，即係邏輯就係話咧，你 create 咗一個規矩出嚟咧，你 believe 嘅。咁佢就會產生㗎啦。 因為係同一個又因果 關係。咁唔信有著數啊嘛？你唔信嘅，只會都唔會發生㗎啦，係咪先？我 create 咗個世界，我唔會發生嘅呢啲嘢。 但就算你唔信，可能其實都係有輪迴呢 樣嘢。咁咪同嗰個自己創造一個嘅形象係有衝突咯？呢個咪？係咪？即係你冇理由有即係西方嘅創造論咧，就係有一個最大嘅，佢創造咗出嚟，無論但係你頭先講嗰樣啦，就無論你信與唔信都好，你都係落地獄㗎啦。是不是因為已經有地獄同埋天堂啦嘛，咁但係佛家嗰個咧就係話咧，所有嘢都係你自己 create 出嚟嘅。咁你既然你 create 出嚟冇一個帶啊創造出嚟嘅，我點嘅 compulsory 我就去跟翻個規矩先，咁就冇咗規矩噶啦嘛。咁呢兩者嘅衝突係好大嘅。 所以就係話，所以佢話自殺其實係自己受翻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可能 OK， 你揀可能你修行嗰條路嘅話，就係你其實可以你自主翻。嗰樣嘢咯， 咁你自主都可以自殺噶嘛，咁變咗咪冇嗰個規矩啦。譬如嗰啲人殉道嘅，攬住個炸彈咗去炸 Q 死曬一撲街家產嘅，咁佢如果佢好強烈相信到連自己死都冇所謂嘅，咁我好相信佢唔會 loop 嘅喎。系咪？ 佢以為自己唔會咯，可能實質有咧。 唔係嗱，呢啲嘢講翻嗰樣嘢咯。嗱，以為自己唔會就唔會啊嘛，應該就 以為以為， 因為你創造你自己個相 呢個係。 咁所以邊個做老大呢？即係純粹係分析啫。即係有個老大 即係人信宗教，話有宗教就會治安好啲，人有良心啲，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因為你有個他律啊嘛，因為他律咗你，因為個規矩係咁啊，令到你唔敢做壞事啊嘛。咁但係佛教，即係我聽到而家咧，佢係唔會有呢樣嘢噶嘛。即係正統嘅佛教，佢冇一個Supreme Court 去行定你，唔係去話你有罪定冇罪噶嘛。即係個天度嚟噶嘛，個天有你啲良心嚟噶嘛，即係個都自己，譬如你殺人，你都唔想俾人殺嘅原因，你殺咗人嘅話，你咪有罪咯。 嗯，即係佢冇，其實佢有可能講提到呢樣嘢，但可能佢冇話咁明話，二分化咁樣，你係 A 係 B 咁樣，但係佢有同你講係你要承受翻承擔翻自己做嘅嘢咯。 咁嗱，呢啲咪就係高手咯，即係寫得出呢啲咧，即係證明佢有料到。 即係唔好亂嚟。 即係我咁樣講又啱，但係又錯唔曬。明明錯咗，但係又錯唔曬，又啱翻。 所以我都係叫你唔好自殺咁樣樣，就係咁樣。 唔係叫人唔好自殺咧，其實係有佢嘅道理嘅。純粹係未死嗰啲人嘅私心嚟嘅啫。喂，你自殺又影響市容，又要我掛住你。又要我成唔知你幾時翻嚟揾我，咁咪所以係人都唔想啲人自殺啦，係咪先？除非你好憎佢自殺嘅，好過你殺佢點解？因為唯一一個 case 係成立嘅啫，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咧，人類成日有個障去令到有即係嗰種業障啊，或者嗰種障礙啊，就令到人成日都因為自己個出發點而去講出一啲。個心唔敢，個口唔敢講出嚟，但係咧又變成一個文化嘅嘢。例如唔准人自殺啦，我條命你自己嘅安樂死都唔准喎，點解咧？因為安樂死唔准，因為違反咗個宗教嘛，都係同佢私心有關噶嘛。咁如果人真係天生自由嘅，你做咩唔得啫？原因就係你唔得嘅原因就係你有朋友啊嘛，你屋企人啊嘛。咁你屋企人覺得好冇癮噶嘛，你死咗之後，咁都係因為有呢個倫理嘅關係，先至有呢個情況發生噶嘛。咁其實我覺得你自己了解自己生命嘅問題啫。你冇文化之前，你去到懸崖跳落唔想做人，你係阻止唔到人噶喎。嗰啲秃鹰仲有得又有嘢食添，即係應該就係咁噶嘛，大自然。 所以就係佛教嘅嘢，就係話佢唔會逼你。或者唔會恐嚇你啲乜乜乜，但係佢會講一個可能佢個叫做佢哋所信嘅嘢，或者嗰個後果俾你聽，咁你自己選擇咯，係咪？ 係，喂，真係奇蹟喎、啊！今日個奇蹟係咩咧？個奇蹟就係講佛經嘅百幾人，即係講唔係我唔敢講佛經，即係講呢啲佛教嘅話題。 我用啲好淺白嘅字眼去， 尤其是我呢啲人咁膚淺咧，就真係。我都不想扮膚淺，即係想令到大家即係有個話題去思考一下啦。 因為同埋我覺得始終即係如果你話一講宗教嘅嘢，其實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好深啊，或者係好遠嘅嘢。總之佢哋會有一個抗拒。所以我就嘗試用我自己嘅理解去用一啲淺白嘅一啲嘅我理解嘅理念啦，講出嚟。 譬如咧，我呢度有位聽眾劉仁生咧。他對佛教有很多見解的，因為他亦都投入的。他對這個密宗有很大的意見的。劉仁生可不可以即趁 J 在這裡，不如大家 battle 一下好嗎？ 冇得 battle， 我唔系识 我。我翻屋企嗰个已经唔系你细佬大女乜 X D， 你佢有邓无锡，我都记得呢一单嘢。Fox Rusty 之前你讲爬咗入去间教士多哥个鬼故恐怖到爆， 系咩？ 庄之恒，你 Larry， 我以前去过间庵堂，有座位嗰啲，有两个洗手间嘅。但有一個成日無人都會自己上鎖，有時甚至自動沖廁，所以我哋都唔會用嗰個洗手間。Lidari 神通唔會石頭變黃金 ，Lidari 而且有神通都唔可以改變業障。蘇珊昆探長接受測試快樂指數的是法國人 Richard 穆洛斯同 意阿 J 講法。穆洛斯靈界係意識界，意念越強越實現到。柯林巴表稱曹雲威上身， 太低層次啦！曹雲威， 喂，曹雲威自己都唔知去邊而家， 做政協啊嘛，好似投共啊嘛，佢有幾多隻？好頸渴啦！ 算咁，如果一個人自殺可以救萬人，條數又點計？ 呢啲救萬人有乜意思啊？去到另外一個境界，啲人俾人救同埋救人都係冇意思嘅，真係，即係因為你喺個。即係所謂人世呢幾十年係好小事嘅啫嘛，即係好短嘅時間嚟嘅啫嘛，即係據某啲講法， Sharon 五尾个标题系鬼吹，唔系宗教吗？百四人听唔奇啊！ 百四人唔奇，应该走晒噶。如果唔系鬼吹，但系又 咁，我 讲 多啲鬼故 系咪？唔系，你预备咗好多鬼故啊嘛。 我讲多一个。 不如我饮埋水先啦。我想饮杯水咯。好啦，咁啊，另外一个，我唔知点解。 哦，我都系饮可乐啦。 喂，咁咧， 我想起一单唔算鬼故嘅，不过又系啲有啲奇怪嘅嘢。 系。 咁话说咧，大概咁大约廿年前啦。系。咁我大概可能十八九岁啦。 系。 咁我嗰阵就 ，thank you。 半工读咁样嘅。系。即系其实系好辛苦噶嘛。咁啊，朝早翻读设计咁样，跟住放咗学咧就做 sales 咁企足一日咁样十个八个钟。咁嗰晚咧收个工啦，咁啊入新界咁同朋友食饭。咁其实我喺红磡站上车嘅。 系。 咁一上车咧，虽然我好攰，但我又好想去可能唔知写啲嘢定咩，咁所以一上车我就耷低头。咁喺度写嘢啊咁样啦。咁去到中途啦，过咗几个站之后，咁我想睇下去到咩站咁样。咁我高头望，咁啊望到个窗，火炭站喎，应该系，因为见到嗰啲工厂嘅大厦。 即系认得噶嘛，就算唔系望住都认得噶嘛。 咁跟住，咁啊月台背住我咁样啦，咁我望住个窗，咁啊对面有几个人坐喺度，那个窗嗰啲景物咧仲喐紧嘅，好慢咁样样。Oh, thank you。咁我以为咁啊，架车应该未停定啦，应该或者就嚟埋站咁样样。咁我喺度见，我喺度喐紧喎，跟住我又拧一拧转头，咦？但系车门开咗嘅， 跟住我喐紧，但系开咗车门。 系啦，跟住我嗰下唔为意，咁我真系再望翻个窗，嗰啲景物系撞喺度，慢慢喺度喐紧。但我咪又唔系晕嘅， 但系你望到开门出边嘅景物喐， 系啦，停，我望咗两三次， 或者呢边停， 停咗啦， 嗰边喐紧， 个车门打开咗。 哇！但系呢 Doctor Strange 嚟嘅呢啲， 系啦，咁跟住，咁我嗰下又冇为意啦，咁我好似翻咗屋企咁，隔咗两日，咁我先问我老豆。跟住我老豆话唔奇啊，你嗰阵咁攰咁样样，即系你会遇到呢啲可能空间咁嘅交错嘅时候系唔奇，同埋你火炭嗰啲区。 Make sure 你系唔系瞓紧觉嘅？ 唔系啊，我系因为我专心写紧嘢噶嘛之前，跟住一卧高头就喺火炭站。 系。 咁因为其实火炭站你都有好多传闻噶嘛，系咪先？嗰啲工厂区又系夜晚就会可能比较少人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唔知咧，可能有好多嗰啲。 喂，但系最奇怪咧，就系你即系有个宗教信仰，但系你都惊鬼嘅。 因为 touch wood 我就未见过或者咩。 因为你克服到噶嘛，如果你真系能够抽离嘅话， 即系啦。如果我 因为你佢只鬼啫嘛，喂，咁啊点啫？ 我其实我而家我都唔肯定啊。如果你而家俾我撞到或者咩，我会系好惊啊，定好好奇啊？ 你要问下佢点解你仲喺度 loop 啊？ 系咯，可能我 佢醒可能佢就系唔使 loop 咁样， 可能会即刻 超度咗佢， 即刻拍片咯。超度唔系我啲嚟，我冇咁嘅能力。 未必冇嘅，即系你话俾佢听，喂，你 loop 紧又唔系真嘅，可能佢俾你即系通破盲肠噶嘛？突然间， 我会话俾佢听，你已经死咗，你快啲走啦。 你唔好 loop 啦， 唔好再响度。见过嘅系。 但其实你的 memory loop 紧咧，可能系 有啲其实好多佢哋唔知道，佢哋已经死咗。 做住同一个动作，做我嗰三个 系有啲人系 我睇咸片都系不停咁做同一个动作。 切， 快高潮啊嘛！ 喂，系啊，其实咧，你讲佢头先嗰啲咧，即系你见到 A 系咁，即系违反咗一啲自然嘅定律咧，即系尤其时间咧。我都有好多呢啲經驗啊，曾經。 兩日成日好攰啊嘛，你 是是。當然係啦，我諗。咁咧，即係我令我最恐怖咧，就係我即係不停咁重複呢個我暫時嘅夢先啦。咁我都肯定唔係現實，係咪唔係現實就係夢咧？我有保留嘅。咁我成日都喺個夢裏面咧，尤其是我工作壓力好大啦，甚至乎有少少病啦，我啲夢又係不停咁 loop 嘅。呢個唔知同嗰啲鬼嘅 loop 有冇關係？ 睇咩夢啦， 係 嘛？ 因為我最撲街咧就係咧。我 loop 嘅內容就係做嘢，例如我明明執緊張相，我想退地啫， 退極 去到最尾咧，退極都嚇仲喺度嘅，喂仆街又嚟過又由頭，咁咧壓力真係好大嘅。咁最恐怖咧，令到咧嗱，因為係人都知道，當你起身洗面刷牙嘅時候，你照住塊鏡，雖然你用一啲好高深嘅物理學咧，塊鏡同埋你都有時差嘅， 因為你嘅光靠光傳導，咁光都有 time lapse 噶嘛，唔係有咪即係有個 lag 噶嘛，有 delay 噶嘛。咁咧，但係我好明顯就係、是、我眯埋，我仲見到我自己塊鏡係眯埋嘅。但係現實你所知道，你眯埋就睇唔到，擘大就見到，你冇可能塊鏡見到自己眯埋噶嘛。咁咧，我懶醒目嘅，每次都係我一見到自己眯埋咧，我話撲街啦，一係俾鬼襲，一係醒唔到。我每次咧有個 hints 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我一塊鏡見到自己另歪面個樣，眯埋眼個樣，我就瞬間我自己撲街啦。又去到一個好痛苦嘅時間啦、我係醒唔翻。 你不斷發 次次唔係我每次啊，去到即係其實呢啲輕少好少，即係總之對住塊鏡咧，我心知不妙噶，都係嗰晚發噩夢，即係當係噩夢啦，當係一啲好恐怖走唔翻出嚟啦。咁、就辛苦啦。最慘咧就係我唔可以交氣嘅，我喺個夢裡面，嗱嗰個交氣。我扮懵，我眯埋眯埋咯。咁、你望住 webcam， 我眯埋，我見到自己眯埋嘅，因為我真係 delay 咗。咁但係喺夢裏面咧，嗰、那個明明係鏡嚟嘅，明明係我曾經住過嘅地方，又或者係一間虛構嘅屋，即係總之一個好實體。除咗嗰塊鏡唔對路之外咧、其他嘅察覺唔到係唔對路嘅。同、埋尤其是我有一個夢咧，慣常住喺一啲咧我細個見過嘅唐樓，已經拆卸曬。我擘大眼喺間房度行出去。出面全部都是拆到一半的樓嚟，即係嗱解夢嗰啲 friend 就應該知道我發緊咩夢，但我梗係唔會知啦。咁咧，我就開始咧走唔出嗰個夢噶啦，我就嘥好多精力咧，飆曬汗咁樣出唔到嗰個夢咧，我覺得好痛苦。尤其是夢中夢中夢中夢嗰時嘅，喺、個夢裡面有幾個 layer 嘅，咁我試下整醒自己啦，用一啲方法咧，譬如瞓喺度，專登碌落牀打醒自己啦，以為得。但是你搭醒了那個夢都是夢來的、我呢就曾經有一段很 extreme 的年代呢，我直頭嘗試呢自己硬住夢牆呢，想離開現在我走不掉的個身體，我直頭將自己硬開到變成橡筋這樣，即係出盡好多力咧，夾硬在地下度行，即係好像那些人很 extreme 的運動拉住條橡筋的，是這樣的，即係離開到我望到自己在夢牆上，跟住你一蝕了袋重入回去。我是試過有一兩年是長期都是這樣， 會不會是潛意識的東西，你是不是想著這些東西這樣？ 我沒有想過，從來都 即是多少歲， 我想我都認識了你的了，之後 這個很難解釋的， 即是我想我是成年人的了之後， 但我有朋友真的會試過，真的會靈魂出竅那些、即是可能晚上睡覺這樣，可能 他 試過幾次，不是他試過幾次就是說靈魂出竅，跟住就會望到自己可能仲瞓緊覺咁樣嗰啲嘢咁樣，但佢又係冇宗教信仰嘅。 同埋我覺得夢境咧係同我身體年齡有關嘅，因為我啲夢係 train 嘅，即係佢頭先嗰種咧，可能我當時係做緊某啲工作啦，個身體狀態有啲變化啦。咁我有一期咧，我唔知係咪特別開心，我啱啱識咗個監製初期，即係好開心嘅時候咧，嗰期我成日發夢飛嘅。是飛到我是教人的開班，即係好簡單嘅。我成日唔知點解個夢就喺一間好大嘅商場或者超級市場嗰度，咁咧抹第一手衝行一趴落地下，你好有信心就得㗎啦，就唔跌落地就浮起。咁去到玩埋 lift 嘅，喺 lift 即係嗰啲扶手電梯上面又哇示範俾人一趴趴啦，哇睇下飛得幾開心。 咁咪你真係太過現實生活太多束綁住， 都有人咁講，我就嗰期咧係咁狂發飛嘅夢咧、最經典就係有一隻雕兄啊，即係好似《神雕俠侶》裏面嘅雕兄同我一齊飛嘅，係一隻鵝嚟嘅，但係燒鵝嚟嘅，我真唔知。但係咧，阿雕兄咧， 電影橋段嚟。 阿雕兄嗰次之後咧，我都冇見過佢，即係發嗰幾次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又用翻一個推敲咧，就係、是、你個生活。個心情唔同，因為咧人咧去形容自己嘅喜怒哀樂咧、你諗下幾唔 detail？ 你八 bit colour 你都覺得，即係你八 bit colour 得嗰幾啊，得嗰幾百種色，你都覺得好快已經用完啦，係咪？咁但係人嘅感受係何止喜怒哀樂啊？你再乘翻四嘅次方都唔止啦，係咪？我覺得夢咧有個地方咧就係、是、正正可以反映到你日頭嗰啲微妙嘅變化，而令到咧你個潛意識裡面咧。溝通咗之後咧，就會產生咗一種唔同嘅意象咯。 咁你之後，但係你之後冇事噶嘛？ 其實冇事嘅，其實夢我覺得咧係冇意思嘅，可以係。但只不過咧，我仲感受到一樣嘢咧，我覺得人嘅精神分裂狀態咧，就係、是、夢裡面嘅自己 同埋真實嗰個自己咧係兩個人嚟嘅，絕對係兩個人嚟。咁有啲人咧可能分唔到嗰條界咧，瞓著同埋唔瞓著都會走咗嗰個潛意識嘅自己出嚟咧，就好恐怖啦。 所以就係話，其實你瞓緊覺嘅時候，你係處於最可能叫做咩啊？低頻率啦，叫做，因為你休息緊啊。咁所以就係話啊，你容易發夢，又或者其實可能。如果有啲咩邋遢嘢想搞你定咩咧，都係通常都係可能趁你瞓緊覺嘅時候，最冇防備狀態、最冇精神嘅時候。 哇！即係你真係信有邋遢嘢嘅？ 我信㗎。 哦 ，OK。 係咯，所以就係即係啦。總之，如果你嗰個 channel 你個頻率咁啱，即係較低咗啦。即係可能你真係好唔夠瞓，或者好病嘅時候。就會最容易跟那些人可能 connect 到。 其實我就參透到呢，其實最邋遢的都是自己的即是自己嚇自己的 我都會 因為呢因為人的底線呢只有自己最清楚即是譬如你可能看到泰國鬼片鬼妻都好啊，即是我看到那麼老呢來去都是幾招即是用這個突然嚇你啦用聲效啦零至一百呱呱吵啦即是用你估不到啦好難而家個戲咧，能夠令到你個心裏面好驚嘅。咁因為啲畫曬牙啦，甚至乎而家啲人嗰個觸覺咧，有啲橋用個心嚟嚇驚你嘅，已經冇效啦。原因就點解咁講咧？我覺得我曾經同個自己夢裏面嘅自己咧對話嘅。即係曾經我有個場景咧，有個夢咧，係兩個自己都係同場嘅。我發覺潛意識嘅我咧，係一個得勢不饒人咧。是欺凌人为乐的人的我试过在梦里面见到自己呢在一班我很陌生的人里面呢 是做一些很过分的事欺凌到人要自杀我就觉得哇明明是见到我自己的人扑街来的那条人我真的问自己究竟我原本 我的真心是不是这个人来的呢我是不是因为有了社会有了真实的朋友啟發到領唔到一啲另外一啲價值，令到自己改變咗個真身係咁，而唔夠膽做呢啲嘢，或者驚死啊，或者驚有報應啊，驚俾人排斥啊，好多呢啲複雜嘅嘢，而做咗今日嘅我咧咁樣。 所以就話有啲人就話，其實你去唔知去玩啲催眠定嘅乜嘢嘢咧，可以再 recall 翻嚟，其實係前世有啲咩啊，或者你之前有啲咩事令到你今世咁咁咁咧咁樣。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都會好好奇呢一樣，不過唔敢試。 OK， 喂，你係咪有貨交啊？即係用翻嗰啲人啲 term 啦。 有冇有貨交？哦，係啊，係啊，我耐唔耐都有聽潘少聰嘅。 啊，你成日交貨先咁樣。咁我就盡量做潘少聰嗰啲反應咧，唔駁嘴。OK。 咁我再講一單咧。 好。 呢單係應該發生喺一兩年前啦。咁嗰陣咧，咁我哋有好多啲同門師兄啊，咁樣嗰啲噶嘛，師姐咁樣噶，即係呢個宗教團體咁樣。咁嗰排咧就係話，有個聚會咁樣，大食會。 係。 咁就我大概可能。十零人咁樣啦，就話約埋去邊個邊個屋企咁啊開大食會啦，咁啊嗌咗我老豆同埋我，咁啊一齊上去。咁因為其實我呢啲最細年紀嘅，咁梗係純粹走去 黐 飲黐食係啦，唔會講任何嘢噶嘛。咁嗰個地方就係喺灣仔，富豪飯堂咧嗰間叫乜鬼嘢？啊，係啦。佢哋嗰個地方就係響對面嘅啫，嗰啲唐樓嗰啲咁嘅嘢，但都有 lift 嘅，中層到啦。咁嗰個單位咧又唔係真係好大，可能你兩房咁樣，兩廳。 即 係 私人 party 咁樣。 係啦，咁嗰個地方其實係屬於一位師姐嘅，咁佢住咗好多年，係即係可能佢死鬼老豆老母咁樣靜落咁樣住咗好多年，咁係好啊咁啊。中間咁我哋喺度預備啲食物嘅時候，咁我梗係坐喺度嘅啫嘛。突然間，因為其實當中可能有三位咧，係比較一啲敏感體質嗰啲嚟，即係如果佢哋去到咩地方啊，有時即係佢會 feel 到某啲嘢嘅時候，佢會頭痛啊，見到有啲一團黑影啊，或者啲乜氣雞皮啊，總之好唔舒服。其中有三個係呢啲人。係。咁嗰晚咧，突然間有兩個女嘅師姐。突然間話：哎呀，我哋漏咗嘢，我哋翻去附近屋企攞翻先咁樣。 咁其實有其他人問佢漏啲咩啊，嗰啲咁嘅嘢，佢哋好似支支吾吾咁樣樣。咁我以為係咪有啲咩有人生日搞啲咩神秘 party？ 即係好似阿雷克咁樣。 係咯，你話咦唔通落街買蛋糕咁老土嗰啲啦？佢咁其實佢哋都出跟住落街咁落咗都好耐，我諗都大半個鐘。即係總之佢哋揾個藉口就係話誒好似唔夠嘢食喎，咁我等我買啲嘢上嚟先咁樣。咁跟住，咁啊好啦，咁啊上翻嚟，咁佢哋冇講啲乜嘢嘅，又唔係真係有蛋糕嗰啲喎。咁好啦，食緊嘢嘅時候，有另外一位，即係嗰個女户主啦。女户主就話講開就話，誒呢幾排唔知做乜嘢，樓下咧成日走上嚟敲我門，就係話我半夜叫我半夜唔好喺個露台嗰度行，喺度咯咯聲咁樣行，因為嘈住佢瞓覺。應該臨天光的鐘數啦，五六點。跟住咁嗰個女户主就話，即係佢覺得好笑，喺度笑就話我點會喺個露台嗰度咁樣無啦啦喺度行啫？係咪先？點會嘈到你？ 即係嗰一層淨係得佢係嗰個單位。 係啊，咁跟住佢就話樓下投訴上嚟投訴，唔止一次。幾次啊！仲要係咧，那個投訴嗰位咧，仲攞埋嗰啲酒店睡拖啊，嗰啲俾佢就話：，哎呀，你著咩啦？睡拖啦，你係著翻對鞋啦，你係咯，你唔好成日喺度咁樣嘈啦，咁樣。咁跟住咁啊，當佢其實佢當笑話咁樣啫，即係佢仲講笑話。誒、哎，你唔係我屋企有嘢啊，我屋企有裝神壇嗰啲噶嘛，你可能玩下手係佢屋企有嘢啫咁樣。 即係賴翻。 係啦，咁跟住咧。 最高境界。 係啊，咁跟住隔咗兩三日，咁跟住其中一個男嘅師兄就話，其實真係佢屋企有嘢，係一對母子。 我真係上到去。 其實佢係見到嘅、哦，但係佢當時冇出聲，費事嚇親大家啦。係。係一對母子，就真係著。即係著高踭鞋，即係我開頭都唔信噶嘛，以前成日聽鬼故都覺得，咁下下都係高踭鞋聲嘅啫，係咪先？ 因為高踭鞋先會有人聽到啊嘛，即係鬼係白色，原因就係你唔係白色表現到啫，黐曬地。係 啊，同埋即係可能唔知，可能嗰啲鬼係屬於好耐年前嘅人啦，咁可能佢哋興 著。個 background 係做舞女咁。 著高踭鞋咁嗰啲啦。 上海落嚟嘅仲要。 係類似，咁跟住就話，點解之前有兩個女師兄咁？急急腳走咧就急急腳咁話揾藉口落街咧，就係話其實佢哋一上到去嗰個單位，已經覺得哇好頭痛，好唔舒服。係啦，佢哋咧話翻屋企攞嘢咧，其實係因為佢哋咁啱冇攞護身符，所以就翻屋企攞護身符之後再上翻去，之後個人先至舒服啲。咁即係當然啦，呢單嘢咁我當時就。好彩冇感應到啲乜嘢啦，冇咩唔舒服啦，咁啊就喺度齋食咁樣樣。咁但係最終好似都冇同個女户主講，喂，其實你屋企有嘢， okay. 有兩母子咁樣。咁嗰兩母子應該 咁，但係你而家唔感受到 啊 ？Touch wood 我就 因為你有帶護身符， 唔係同埋我唔係呢啲體質嘅人啊。 OK， 即係你覺得同體質有關嘅，同 有啲人本身天生係咁樣。 咁你修練即係越修練得多，越見唔到咁應該。 正常係咯，即係你嗰個自己個能量。 咁但係點解嗰兩個師姐咁勁都，即係咁高道行都？ 其實唔係咁，你 即係因為佢個體質就好容易見嘅。 其實嗰兩個係咯，佢本身係天生係咁樣。 咁啊，使乜練啫？咁如果 佢哋係睇佢哋又唔係話好虔誠咁樣日日去。 即係 hea 念咁樣。 係咯，成日嚟係同你嘅念力有關啦。虔係咯。 咁即係所以話咧，即係天生係緊要過後天咯。 天生唔知睇你，即係你有入場券，你都要自己再努力咁樣咯。即係係咯。 係咁就係咁啊！咪又發生咯。有冇上市？大家講真，最好嗱，如果我係鬼咧 ，party 啊，梗係最開心噶啦。 咁佢又個兩母子，如果住咗咁耐嘅話，又冇害佢。 咁你覺得有害有關嘅，即係當人咁品噶咯，真係。 唔知即係你害唔害佢，又有可能有關聯嘅。其實，即可能就算可能佢唔刻意害你，咁可能你個磁場咁啱同佢又吸到埋去，咁你就吸咗佢啲負能量，咁你自己行衰運都可能有關係。即係呢啲有好多原因， 呢又係鬼故嘅必定嘅場景嚟喎。 咁其實係，即係如果有啲真係要特登要害你或者咩嘅話，又其實呢個又係同啲因果有關係。咁當然你個因果又唔係話真係 啊，好易分化咁樣，因為 A 好簡單，所以又變成 B。 唔係，呢啲係選擇性嘅啫，即係有啲鬼故咧需要咁 A 同埋 B 咧就要用 A B 噶啦。 或者可能 咁，所以鬼故咧個創作係非常之闊嘅，但最慘就係咧你太闊，啲人就覺得你唔係鬼故。即所以咧嚟去你聽潘聰咧，佢都係咁樣嘅，即係都有個地下秩序咁嘅好似。 嗯， 係咯。 唔係太如果。太深嘅嘢，咁可能啲人又唔知聽唔明啦。係 啦，咁咪有時咧，其實鬼故都比較市場導向咗，我覺得。 哦。 咁所以冇驚喜啊，正常。 唔係，但係可能就係嗰個 pattern 係咁樣去。係係 係。咁有時人又好慘咁啊，為咗個 pattern 走去走去講一啲明明你見到哇嗰個鬼咧，明明係鬼佬，但係講廣東話喎，你即刻笑咗噶嘛？咁假如真係見到個咁嘅鬼嘅時候。咁我咪唯有改竅咯。嗰、那個雖然係鬼佬咧，但係 佢其實呢啲 佢唔使講嘅，因為咧用個心靈感應令到，即係你都改改竅嘅喎。你明明見到嗰個鬼係講廣東話嘅鬼，你覺得唔好笑，唔係即係你覺得唔恐怖，你又要改嘅咯條竅。咁、所以咧，我覺得唉，真真大唔笑嘅啫。 不過呢個就真係唔受呢個語言界限嘅呢樣嘢。 咁、但係你聽翻嗰啲鬼故節目咧，成日都。話有啲高層次啊，真係唔使語言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又要著古裝嘅喎？你連語言都唔使，使乜著古裝啫？即多餘攞嚟講啊！真 係。哦，有啲唔知有啲人真 係。我咪就係話咯，即係市場導向咯。即係如果話嗰隻鬼佢著嗰套衫就係 Time Traveler 咁樣，我未見過著呢啲衫。咁佢話有屌咩鬼咩鬼故嚟啫？ 有啲著別翻現代衫。 咁啊變成 hater 啦！咁嗰啲又即係人就係成日都俾呢啲嘢綁住咗咯。係 佢咩衫都會著嘅佢哋。 唔係咯，佢甚至乎唔使著衫，同埋變咗鬼邊使行路啫？咁就唔知點解有咳咳聲喎，真係。 嗯， 我佢驚你唔知佢係鬼啫。 係啊，即係其實睇下佢想點樣。演俾你睇，或者想玩你咁樣樣， 咁咪就係咯，即係 著咩衫都係佢揀嘅 啫嘛。自由嘅地方就喺度， 即係可能。 所以其實我就調翻轉啦，我都係見鬼嗰個人自己揀咗。 啊，都係。 因為揀咗信咩，你先嚇到自己噶嘛。 有人有個講法就係話，你越係諗嗰樣嘢，或者越驚嗰樣嘢咧，你就會同佢 connect 到。係 啊，冇錯。 即係可能你話，誒點解啲成日啲鬼佬反而住啲空宅又冇事？ 即係唔係 connect 添啊？係自己啲散子嚟根本。 係。 因為我未見過見鬼嘅人見到啲好 creative 嘅嘢。原因就是你本身不 creative 嘛，你攞翻你嗱你做廣告你知啊，啲客成日拎啲 reference 俾你，你點會創造一個新嘢啫？因為你滿係 reference 嘛，不停重複跟人哋啲嘢啊嘛，咁見鬼嗰啲人， 或者可能啲鬼都唔 creative， 可能佢嚇你嘅方法嚟嚟去都係嚇嚇你咁樣。 我就唔認同咯，因為咧，即係點解人會中意聽故事呢因為中意聽下人哋嘅經驗啊嘛，咁我自己先會爽噶嘛，咁但係鬼就完全係冇呢樣嘢嘅。完全是自己幻想虛構或者自嚇自己、但我養動物養得耐咧，我領悟到嘅、因為咧，我其中有隻貓係神經病嘅，佢成日咧就自己玩，就冇人同佢玩，佢成日製造啲危險出嚟嘅、例如咧，自己周圍跑去到啲懸崖邊咧，就哇，再嚟啲咯，再嚟啲咯，好緊張，即係啲眼咧直頭咧碌大曬啊，嚟到個窗邊度勾住咗，哇、死啊死啊死啊！佢、樣好驚嘅，但其實一啲威脅都冇嘅，唔會跌落街嘅，即係人都係一樣嘅，即係成日。去到那些位置呢就要令到即追求刺激又好或者他、實習下即受到、攻擊又會怎樣、即是有這樣的能力的我覺得所以呢解釋得到呢為何見親鬼都是白色啦紅色就特別猛的即好像有個地下秩序一樣的冇人話俾你聽，因為冇人死過啊嘛，冇人話俾你聽，但 係證實唔到嘅。 咁咪就 再生嘅 問題就係咧，唔係因為咁樣就證明個地下世界係咁咯。嗱，我就一定唔信嘅個地下世界，我覺得係超越嘅。因為佢唔係行使你嘅物理規則，佢唔係用你嘅文化嘅，甚至乎落到有另外一啲經驗嘅。你去完外國嘅朋友翻到嚟，佢講嘅經驗你都未聽過啦，何況鬼落地獄喎，仲要。哇！仲要唔使行路喎、佢經驗冇理由都係你諗到嗰啲咯，我覺得。所以呢個係反高潮位。 所以有樣嘢咪話遊地獄噶嘛話。 又係人間知道嗰啲嘢咯。 所以 即係我覺得都嗰啲人幻想啊，你好似似層層真係好似地獄咁樣，但係冇新嘢嘅喎，點解地下都要用油鍋嘅咧？乜唔係有種物種係比油更加熱嘅咩？熔岩都好啲啊，大佬，我都係要炸油鍋嘅喎，咪就係滿足你識嘅嘢咯。 有嘅應該有。 好似台灣嗰啲地獄有人係啊，唔係 啊，係啊，即係講 總之，即係都係攞啲 reference 出嚟變嚟變去。 所以我成日都想自己試下呢啲咧遊地獄，即係其實就係話你綁住你隻眼，咁跟住咧嗰個師傅啦。 就會做一些法術， 嗯， 將你們可能一班想體驗地獄的人，嗯，就下去遊下地獄，看看下面是什麼的境界樣，即其實我經常都會想試下這些東西， 即我經常 有個想法呢，即其實人跟一個 printer 一樣， 嗯， 你接收到的訊息呢是一些 raw data 來的， 嗯， 是 print 不到東西出來的， 嗯， 是你靠你的 driver 呢，你知道個曲是這樣呢，就要出咗呢個字幕啦，就出咗呢個顏色啦，咁樣，根本 raw data 周圍都有，即係人係接日都接收緊一啲輻射啦，接收緊一啲唔同嘅 frequency 啦，咁，但係你點樣去解讀咧，都係個 driver 你自己點樣寫，你先出到啲乜嘅，即係唔會話個 raw data 咧就有啲你未見過嘅嘢，因為你根本就唔明啊嘛， 係即係可能你未超越一個， 係 你自己嗰個思想， 咁你所以我聽到而家咧嗰啲鬼故都係。都是 based on 人間去創作咯，即我就死都不信死了之後你見到的東西即跟你人間見到的東西是類似咯，因為很不同的整個世界，你想想是不 是，其實是的， 是的，怎麼會 用 iPad 那麼流呢，我使乜揸個 pad 啫，我一隻視網膜已經好似， 咁佢哋都有分嘅， 係 鬼都有分層次噶嘛，有啲可以好， 我未見過更加高咯，都仲係成日講嚟講去都 係，因為 眷戀人間咁 樣，係啊，嗰啲就係仲係唔知。 咁但係冇啲高層次嘅鬼走出嚟講，我見到嘅人，你哋都未見過，或者講咗你都唔明 白，佢唔會同你講咯，係係咯，即係可能佢自己都。另一啲 啊， 另一啲嘢咁係，即係如果佢同你玩得或者佢要纏住你嘅，咁梗係用翻你哋好人嘅一啲嘅方法咁樣俾你睇到。 咁又講得通嘅，要咁講就唔會 錯。因為鬼之前生前可能都係人嚟噶嘛，即係其實你可以將你嘅之前人嘅一個嘅習慣或者嘅思想，可以其實可以照搬翻落去。咁變咗佢會係咯，可能佢會諗嘅可能同佢生前其實一樣，係可以係咁樣嘅。咁所以就係啦，咁你鬼都會有好多好，多種咁樣。係係 係，喂，咁咧睇聽講灣仔咧，不過又交下貨俾你。 好啦， 咁咧嗱，我頭先咧，我想問阿監仔咧，阿次官喺邊張相留言啊？新嗰張。 我唔知有冇遺言。 咁你又見到嘅？ 我見到佢有咁。 我又唔知喺我自己個頁，抑或係喺 page 啊 ？page 咯。哦。有兩個 comment 咧，啊 係喎，哦佢講緊有兩個木公仔嗰個吹雞圖，咁咧呢個木公仔咧，即係我盡量都用翻原創嘅，咁亦都係原創圖嚟嘅，因為晏晝咧我拍嗰我嘅有個 job 咧，就拍一個師傅咧，就雕木啊，即係拎嚿四四方方嘅木頭咧，徒手雕一個木公仔出嚟。咁咧就嗰張相咧就影低咗，張相唔係我影添嘅，張相係我一齊嗰個 partner 去 send 翻俾我用嘅。咁咧就我再執到有啲意境咁啦，再整埋少少聲效啊，同埋有啲喐動啦。咁咧多謝阿次官嘅讚賞先呢、這個。咁咧就講灣仔咧，咁咧就我之前有啲吹雞文咧。你見到一個好得意嘅圖，你咪話喺邊度揾㗎張相嗰個咧？ 有公仔車尾。係 啦，嗰個出街文咧，我就喺街度見到嘅。 哇！點解要掛公仔車尾啊？ 係啦，咁咧嗰個掛咗公仔車尾咧，原來呢個古仔嚟嘅。咁呢個古仔咧就係即係關於一個貨車司機嘅古仔嚟嘅。咁咧其實就都係發生喺灣仔嘅呢件事。咁嗰、那個佢掛公仔喺個貨車後面咧，都有一段時間嘅。但係好多人都問佢為咩咁樣咧，佢都唔即係費事，即係個古仔太長，咁所以都唔理嘅，即係當係裝飾又好，但係點都好啦。咁係好呢個行徑又好得意嘅。佢點解咁樣做咧？其實個背後咧就係關於啱啱入行，佢去買一個貨車走去裝一啲即係幫人運貨啦。咁、我當時咧就自己一條一腳踢。跟車又是他即是上落貨都是自己做埋。他買一架有積板的貨車。咁呢就當時他就幫惠康車緊一啲原即係一啲副食品就交貨即係幫個客運去惠康。咁呢因為一條友揸車又是他咁他通常都膽薄膽嘅。咁去到呢某個商場有間惠康喺軒尼斯道嘅。嘅時候呢就落貨。咁落咗個尾板他上一架車之後呢因為得佢搬貨又係咁，於是乎咧就係、是、一個人好投入咁樣咧，將啲嘢搬由個尾板就車落去，跟住咧就上翻 就是、落超級市場，跟住又上翻去，不停咁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咁咧佢上翻個板嘅時候咧、嗯，你幻想下個貨車上翻個板嘅時候，個板係一個高位嘅，係大概接到我哋條頸啊、心口呢個位噶嘛，咁咧佢個尾板係好尖噶， 係啊， 咁咧佢冇理到啊，即係唔即係貪快，咁於是乎咧後面有架車咧醉駕，咁啱咧就有一個婦女。就係、是、過緊馬路，一行出嚟個貨 van 兜嘢就撞到個嗰兩婦女，係慘死嘅呢單新聞嚟。 個頭咁喺度啊！ 跟住佢冇甩到個頭，但係兜頸卡落，仲要俾個貨 van 咁樣入面撞，而個女咧就捲入車底。 哇！ 咁其實兩個都死咗嘅。咁當然個故仔咧冇人證實到究竟係咪因為咁樣啦，但係個 background 咧就係咁樣。咁至到咧，嗰、那個人咧就好內疚啦。當然，因為佢冇即係其實香港啲法例好得意嘅，不小心駕駛後面嗰條友，而佢尾板突出嚟咧，佢都係有罪，但係佢個罪係好細嘅，因為佢唔知使用機器嗰啲，唔知點樣判啦。咁後來冇事，可能停牌咁樣。咁、咧跟住咧就佢一路都好唔開心啦，因為就如果唔係因為佢嗰塊板咧。佢撞死嘅過程可能會冇咁，可能冇咁辛苦，即係唔知咩事，其實冇人知嘅。可能兩個人都俾人捲入車底啊。總之咧，佢覺得好內疚，原因佢塊尾板就係突咗出嚟，就後面有車撞落去。咁於是乎好唔開心啦。即係呢單嘢，佢又冇乜宗教信仰嘅。咁於是乎佢，即係好唔開心，成日都記住呢單嘢，日思夜想，即係覺得，即係嘗試去探佢屋企，佢又冇勇氣，因為即係始終都不了了之好多年。咁咧，後來咧，開始發覺咧，成日都見到有個大頭公仔喺周圍嘅地方出現。 哇！ 咁咧，其實唔知係佢本身內疚嘅關係咧，令到佢成日見到嗰個細路女臨死嘅時候咧，佢現場嗰啲證物咧就有咁嘅公仔喺地下嗰度，係染曬血咁樣。咁咧好唔開心啦！咁咧即係冇辦法㗎，佢又唔信神又唔拜神咁樣。 係啊， 咁咧。就有一排係嚴重到咧，佢瞓唔著啊，一路到咁瞓唔著嘅程度咧，係直頭係要睇醫生食藥，即係寧願信西醫咧、都唔會尋求啲宗教嗰啲嘢。 拜神都唔 好硬頸，因為佢唔覺得，因為佢可能拜神仲驚，即係我諗佢覺得係咁樣。咁於是乎咧，就一路越嚟，即係件事發生咗沉澱咗，而件事凋淡咗，佢反而個心仲唔舒服。因為嗰陣時千夫所指，提都唔敢提呢單嘢啊，唔想俾親戚知道嗰個人係佢啊咁樣。咁跟住咧，佢發現越嚟多嘢咧。咁一見到個公仔就諗起 flashback 翻嗰個情況，因為佢喺個車度執緊火，砰聲巨響，就見到攤曬屍喺度啦。咁而佢咧見到個情況都係幻想嘅啫、即係俾你都會，即係一個人有同理心咧，你又諗佢點樣死法，幾慘啊，死得喺你個積板嗰度。咁於是乎咧，一路就發現。去到邊咧，都好似有細路女聲，越嚟越即係思覺失調啦，開始。咁、於是乎咧，佢就走去查下，佢成日都見到個公仔，但係唔係實質見到嘅喎。佢成日都發覺翻嗰個公仔喺佢眼前。咁究竟個公仔喺邊度嚟嘅咧？咁啊，周圍揾喎，呢個公仔即係想做翻啲嘢彌補翻啊，或者揾翻呢個公仔去制止翻佢啊，咩都即係冇輕視，簡直係。咁直至到咧，佢真係信西醫，後來西醫食咗藥都瞓唔到咧，於是乎去揾催眠師，即係你咁講嘅。咁催眠師咧就只係講到部分嘅嘢，就係講當時直頭冇第三者，即係講翻佢自己個心情，即係又係不停咁樣 loop 翻，令到佢更加唔開心。因為佢冇一個對象咧係俾佢可以。即係原諒佢或者咩原因令到佢釋懷咗， 慚愧 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有人俾咗啲嗰啲催眠嘅頻率佢聽啦，即係嗰啲 lucid dream 嘅音樂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喺呢方面好慢好慢咁發現，就成個故仔咧就喺個夢嗰度走咗出嚟。咁有個夢直頭見到嗰兩父女，佢老豆冇怪佢嘅，即係見到一個朋友。就係、是、不約而同就係一個老豆，同埋個女，個女就揸住嗰個佢臨死嗰個公仔喺度，咁你覺得哇好恐怖，咁跟住咧一路咧就即係冇即係發惡夢咁樣，佢冇得抗拒，咁但係佢又好有興趣，即係驚得嚟又好想了解究竟 即係我有咩一句説話同佢講翻，令到佢唔好成日都滋擾我啦。咁但係其實佢個諗法，我相信啊，佢都未必一定係好驚佢嚟找負氣，甚至乎想面對翻佢，嚟令到自己舒服啲。咁、那個夢咧就好似睇劇咁樣，不停咁樣 develop， 不停咁樣 flashback 翻。喺夢裏面嘅話，見到佢老豆放假嘅時候帶咗去歡樂天地，因為嗰陣時好興訂啲嘢個公仔拎走咁。咁原來咧嗰日咧，佢就係同個女啱放假，就同個女歡樂天地。唔知訂咗個大嘅公仔仔。 哇！咁 dramatic 嘅。 咁咧，嗰個公仔出現咗之後咧，就啱啱想翻屋企嘅時候，一過馬路，咁佢冇痛苦嘅，佢覺得。咁但係個女死嘅話咧，就望到個公仔飆咗喺個貨車度，就個衝力掛住喺個貨車後面。 係。 咁個女咧好無知，個女就認為係其實嗰即係嗰日係佢咁多年最開心嘅一日。係。咁咧就成日喺個夢發生咗咧，就想去做一樣嘢，喺自己諗嗰樣嘢咧，就係咧，我希望成世都保留住嗰日同爸爸一齊個過程，就係個公仔喺個車貨車尾嗰度。於是乎咧，佢為咗 fulfill 個女嘅願望，就將個公仔掛咗個車度，就咩事都冇，自己開心咗好多。 跟住就冇再。 因為反正佢都成世都跟住你噶啦。 是不是他但是掛完公仔他還有沒有見到那個公仔 他自己都開心了咁所以呢他的貨車一直都掛著公仔在這裡 這麼離奇 是 但我反而不明白他的女兒反而是會想說成世都 因為他那天最開心 黏著個貨車 不是他最臨死的那個 moment 臨掹電掣的那個 moment 就是 那 個公仔的衝力就飆即是在貨車那裡咁可能你就係話嗰個不停咁都或者個瞳孔最後見到一個影像 哦，係啊，呢、這個 係嘛？ 啲人就係話，如果人你撞緊人跳樓，你唔好走埋去睇，因為試過好多人係好多人試過就係八卦走埋去睇。 咁即係你都信咧？嗰、那個大頭布公仔就係嗰個妹妹最尾嗰個 moment 見到嘅，因為見到人唔多啊，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我其實我 你覺得 make sense 嘅係嘛？ 係佢死嗰下，同埋佢細路女啊嘛。咁你唔會可能意識到我會死呀或者咩咁總之你嗰刻見到啲咩就會你個記憶就係會 capture 到嗰一刻咁佢同埋佢又可能會好執著嗰一下我嗰個 moment 係最開心嘅 咁但係點解釋佢冇仇怨呢咁唔係搵佢攞命呢 咁就係唔知佢有一種執著 係咪冇規矩呢呢、這個 moment 就係、是、所以就係話如果咁佢本身又冇宗教信仰嘅話咁所以就係可能佢會停留喺執著喺呢一個 moment 咁但係佢執著嗰個位係開心嘅喎 咁但係你開心 原因就係佢嗰日係一世人最開心嘅喎可能兩父子兩父女都係喎 咁佢就係執著仲喺呢個人間嘅一個開心嘅一個層面囉、而唔係話所以點解要投胎咁樣其實應該係投胎 㗎 嘛 你嗰、那個貨車司機、如果你係佢被人問到沉啦，你會唔會將呢個故仔講俾人聽？ 哇！我諗我唔會講咁多次咯，好煩。 同埋會唔會滿足咗佢就即係好似有個承諾咁樣，即係為咗你開心，我俾人問都咁樣做，你覺得係咪好偉大？即係或者佢係即係一個另外一個。 我會再另外即係再揾辦法去再超度佢好多次咯。即係比較實際的，我覺得超度佢，你唔好再留喺呢一個空間入 面。即係你信有咁樣嘛，但係佢 其實係啊，咁佢唔信咁，或者可能嗰啲鬼唔嗰輪個鬼魂唔信咁，所以咪話其實就算你話超度佢，佢都唔一定有啲鬼會跟你走咁樣噶嘛。 係， 所以就有一個嘅執念喺呢一度咯。 明白。 係咯。 OK 。你覺得好恐怖啊？呢個鬼故。 呢、這個哇，完全係電影劇情嚟嘅喎！ 有冇水平？ 你仲要掛個公仔嘅車尾嗰度，其實係好恐怖。 我俾翻呢張相。 因為我就開頭睇到，我去諗係點解要掛個公仔喺個車尾 那裡。嗱，那個吹雞文咧，就並唔係我專登執個公仔落去。 係嘛？我可能我會諗係咪啲垃圾車啫，因為貪靚咁可能掛個公仔咁樣懶得意咁樣。 嗯。 即係我唔知道會有呢啲咁嘅故仔。 先看看我找到那張照片 吹雞文 先看看那張照片 係你頂住個檔單先，揾下相先。 哇！我哋好多好多好多留言。 係，我哋讀下啲留言啦。佢哋聽下啲留言先。 Terence Wong 同鬼講：你已經死咗，會唔會好危險啊？我怕他接受 不了。 探長發夢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Terence Wong 我就試過發夢好像色輕功地飛落樓梯。Terence Wong 人之初性本惡，是後天教化先至學善。莊之行灣仔嘅富豪食堂，福臨門酒家，句號。你佢嗱會可以試下死藤水喎， 黎 婷林 message 出 場過。 旅客由地獄台灣有專有名詞架叫做觀樂音，搶歪床又要揾安靜嚟卡 server 一下。Terence Wong 鬼都有好多層次千味網量，搶及 Nut 及 Brown 拍得微電影 ，Hong Kong FTCI Great Ghost Story。 哦，嗱，頭先嗰張相嚟嘅呢度，睇下睇唔睇到先，就係呢個車啊。 嗯。是他在哪一头行到的，其实 在深水埗。咁呢其实呢反高潮位在哪里呢？ 是 其实这张相就是我影的，这个古仔我作的。 是吗？ 因为今天应酬、 oh. 即是为了今天大家都加了火呢，那时候我作了一个很凄美的古仔出来。咁而那个新闻应该是真的。 哦，新聞真嘅， 就真係喺嗰度俾人撞死咗，就係、是、有個卡板，唔係嗰個積板卡死咗個人。 打公仔唔關事。 公仔唔關事，我就係見到呢個有靈感作呢個故仔啫 嘛。哦，幾好啊， 咁我好坦白嘅，我又唔會話我真㗎，真人真事咁樣。 但我反而想，我喺度諗，如果係真係咁樣， 唔係因為我真係睇唔明咧，呢、這個人點解要擺喺公仔喺度？ 你唔想去訪問下佢 嘅？咁因為我要探我媽。咁好多時咧，即係我想證實一下咧，鬼故好多時咧就係透過一啲你見到嘅果，咁啊推個因出嚟、 嗯， 就變成一個鬼故咁解啫。 嗯，咁但係都係源自生活嘅啫，就算電影都 係。冇錯啦， 所以啊，有人話死藤水，你有冇聽過咩？ 我梗係有啦，我其實我有一次呢個猛鬼 studio 咧。我有找了神野貓來呢，他也有講過，上次我跟安靜飲茶呢，即安靜是另外一個節目的朋友、 嗯、 他又試過樣，其實一些 chemical 的東西令到你的身體變化了， 是 因為再從果體那裡攝取到一些新的訊息回來， 是我有、鬼佬同學都試過，咁佢可能好彩咁又睇唔到啲咩啦，但佢係真係會有一個好似食咁迷幻蘑菇咁嘅嗰啲咁嘅情況咁樣，但有啲人就係話係試完之後佢係會好似又係好似人哋 channeling 咁樣噶嘛，搭通咗嗰啲咁嘅天地線咁樣，即係我覺得其實 我都想 好危險，其實危險 嘅，係啊，都有人好多人勸我唔好滯啊， 你又係將自己吞單咗去， 同埋有精神病啊嘛，發作咗啊嘛。 唔係 最慘唔係吞 單，係啊嘔係。 最慘係你增強都死嘅，因為人唔可以太清醒同埋太好奇嘅，真係。 即係我覺得係類似將你推到去嗰啲死亡邊緣啦、 嗯， 接近嗰啲邊界，好多人都係噶嘛。即係試過一啲貧死嘅時刻之後，佢就會見到嗰啲嘢。 係係係。 即係因為你嗰個貧死邊緣， 即係 down 到一個點，跟住 係啦，之後咁佢就改變唔到，即係可能永遠都係會見到嗰啲邋遢。 其實呢、 這個死行水都類似。 其實呢個係寫照嚟嘅啫，無論生理同埋心理都係有呢個階段嘅。係、嗯、 你可以 即係個人窮到撲街，窮到窿啦，就俾人恰慣咧，跟住周星馳咁樣拍啲電影出嚟、 啊， 充滿味道噶嘛，嗰、 啊、 期嗰啲、 啊， 因為以前真係俾人恰慣啊嘛。咁所以死行水，我諗身體亦都係同一個機制嘅，應該、 嗯， 因為身體都係一個。好計算同埋選擇嘅機制咧、 嗯， 當你有啲嘢 damage 咗嘅時候咧，你就用啲周邊或者唔同嘅 chemical 嚟補充翻你原本嘅運作。 嗯， 即係我哋 keto 都係咁噶。 嗯， 啲人食開糖，用開血糖嚟維持。咁我哋用咗酮素，因為冇得食嘅時候，咁咪逼即係嗰啲根本存在嘅嘢嚟嘅。咁潛能亦都一樣啫嘛。 嗯， 咁所以我都真係好想試。 試下。 但係當我咧。當我 唔使冇 乜工作，又啲生活唔係好緊張，即係唔係好等錢使嘅時候，我會試。 因為好似話都好極端嘅嘛，有啲真係可以試完之後可能自閉成年咁樣。 有啲甚至會自殺啊，癲到咁樣。因為你覺得當你因為人好得意嘅， 人點解有個 firmware 嚟限制住你嘅能力呢？原因你係 carry 唔到，有人咁講啦，即係話點解啲外星人可以，或者啲外星嘅智慧可以咁勁呢？因為佢已經冇肉體啦。 係啊係啊， 冇肉體嘅時候，你冇個 limitation 咧，你唔會出事。即係正如我以前玩相機，有個Canon 最早嘅，佢咧有啲俄羅斯人咧 hack 鬼咗架機咧，好早嘅時候嘅 hacker 咧。就令到佢嗰部機咧可以更加高像素啦，同埋更加可以影到個 bitrate 更加高啦。 超頻嗰啲 係啦，你部機根本就唔 ready 咁樣嘅時候，哦、你係俾你影到好夾硬嚟嘅時候，咪好易壞咯，壞到整唔到咯 ，damage 咯會。即係人其實都一樣，即係成個物理世界都 係 咁嘅。 係，所以就係話，即係我哋而家就係俾個肉體咁樣框住咗咁樣咯。係，所以就係話，即係當啲鬼啦嚇，點解會有鬼通，或者有時佢哋可能？知道你做緊個心諗緊啲咩，甚至乎知道你個名字，咪話嘅好興咧。可能你夜媽媽喺街行咧，突然間聽到後面有人嗌你個名字，喂，譚達華咁樣樣。點解佢哋知道呢？就係話佢哋冇咗個肉體啦嘛。 其實 係 自己嚟嘅啫嘛，我覺得。 係嘛？ 即 係 我嘅睇法啫。 幻化出嚟，咁都可以嚟嘅。 原因點嗱？點解我咁肯定呢？我都幾肯定添嘅。咪又係嗰樣嘢咯，即係其實你如果係第三身咧，第三者去俾個經驗你咧，佢唔會你樣樣都估到曬，因為你自己最了解自己咩最驚。嗱、話説咧，我呢幾日咧都成日拍一啲香港民間傳統嘅嘢。我前幾日咧去拍打小人，其實打小人嗰個地方咧，你知道個三叉位啦，係 啊， 係堅拿道嘅橋底。去銅鑼灣又係嗰度，過灣仔又係嗰度，咁上落車大站，哇，川流不息嘅。但係啲咁旺嘅地方咧，但竟然嗰度好猛鬼，有人話 嗰度好猛鬼咩？ 我聽過兩個人喺度親身經歷，見到有兩個好恐怖嘅嘢。一個就我兒生，佢話咧見到一啲，我真係我用手機嚟形容俾大家睇啊！佢話見到一啲。有啲人踎喺度，唔知道做咩嘅人咧，佢有一個特徵咧，就係、是、咁樣嘅。係 咪你又作㗎？ 唔係 踎喺度啊！好似正常人好實體㗎。 哦，係咩？咁但係點解我印象係踎喺度咧？ 唔係踎喺度。 哦，佢話隻眼咧，不停咁樣咧喺度移動、移動、移動、移動、移動。咁但係咧，係咁高速咯。你睇下先。 高速移動， 屌，真係兩盡，係咁樣嘅。 哇，好恐怖啊！呢張相， 咁樣嘅我幾恐怖，你諗下，即係好咁發嘅喎。佢話咧，嗰度啲人全部都好似中咗毒咁嘅，即係好似睇喪屍片咁樣咧。 貓， 佢話佢又唔係貓喺度喎，佢話同普通人一樣嘅， 企喺個橋底下。 係咪行路啊？佢話。系咯，即系话嗰啲人咁，即系可能佢系食咗药啊，即系嗰啲人，定系佢自己睇到人哋睇唔到啦。咁呢、這个我谂起嗰只眼咁样揈啊，我觉得好恐怖。 佢几多岁啊？ 我二生。 系啊。 佢嗰阵时系廿零。 到呢都廿零啊。 系咯。 廿零，但系佢又唔系成日见到呢啲嘢噶。 佢系咪成日见到呢啲嘢啊？佢都系噶，佢同埋成日有幻听添。即係我有一次同佢，佢因為去咗美國嘅，佢定期翻嚟香港探我哋啦。咁、我即係懶係尋根噶嘛，啲竹星，即係以為自己竹星咁樣，即係懶去翻啲 自己嘅 舊區 家鄉啊。 係啦，咁咧我曾經同佢去九龍城咧有一次，佢突然間咧，佢哇好唔舒服啊！突然間撳住有間九龍城有個政府合署唔係有個政府街市嘅對面、有間唔知咩教堂門口有啲有一坐有一石等唔知嗰間咩教堂，佢話呢個不停有人叫喎，好恐怖啊！ 教堂 好唔舒服，行唔到你要唞一唞咁樣咯。 咦？咁佢都算係敏感。 係啊，佢勁敏感，即係你講緊嗰啲。 係啊，我有啲 低能量啊。 嗰啲叫咩低能人士敏感體質啦，因為我有個台灣朋友咧做護士嘅，佢之前。咁佢就話，其實佢哋係有一堆嘅台灣朋友係係呢啲咁嘅體質嘅，即係如果你去到一啲地方，佢哋個磁場唔係幾好啦，好多負能量嘅嘢咧。 咩都同磁場有關嘅，覺得 其實唔係應該佢哋會即刻係覺得好唔舒服。即係譬如你去到荒山野嶺或者可能只係海邊咁樣啫，佢哋話又係會可能頭痛啊咁樣嗰啲嘢。 但係係咯，佢哋有好多種嘅。係係。啊，同埋我想諗一個咧，就係、是、咁我護士朋友啦，佢之前喺台灣，咁就有一次有一個病人咁啊過身。咁跟住佢同佢個同事咧就喺度唔知講啲咩關於呢一個嘅死者咁樣啦。係。突然間講講下，聞到有一陣檀香味喺個醫院度啊。跟住佢兩個即刻你眼望我眼，即刻收聲唔再。 我都試過呢啲，其實呢啲好普及嘅，咁啊好騙嘅。 但係你附近有啲嘢裝香嘅？ 唔係啊，係暖嘅添嘅。因為我嗰陣時啱搬緊新屋咧，喺銅鑼灣嘅、夏天開到個冷氣好凍，先瞓到嘅。咁但係佢半夜 over 曬咁啊，凍到。 係啊 係啊。咁咧個温差你係好明顯覺得嘅。 嗯嗯 咁咧我就覺得有啲暖氣咧，同埋有陣嗰啲花露水又唔知彈香，即係總之就 香味 飄埋嚟喎。咁我當時心諗有個阿婆嚟咗。 唔係，但係如果聞香聞到香味都好過聞到臭味。 臭我未試過，除非有人放屁同埋有人搭地鐵就。 因為聽聞話，即係如果有啲嗰啲垃圾嘢。是會有些真的會臭味或者 不是那有些 或者燒焦的味 道但有些人誤解了呢、有時你沒有 U 型水管呢家屋就經常陣陣幽冷 的 那又賴了鬼了 是啊所以看看是不是突然間或者隔離屋傳過來的就是你是你可以 搞清楚 那剛才說個堅拿橋底打小人那裡呢除了這個朋友我兒生見到這個我另外一位聽眾的老婆他說見到呢那裡有個人呢戴曬那些高帽即是那些、以前孫中山年代去了美國回來的紳士帽、穿曬西裝的人、是站在那裡等人人人都見到他的 suppose 那個位 置 但人人都不會望他的 望不到 但如果他見到那個樣子是人人都不會不望他的、原因他說是沒有唇的即是直頭是好像殺手阿一那樣即解開了嘴呢好行牙連牙肉啦咁樣，好狰狞。其實佢唔係想狰狞嘅，咩叫十熟九頭呢因為冇口唇啊嘛。佢就有個人咁樣企喺度咧，其實好唔 make sense 嘅。 係啊。 如果你條友咁樣入曬菌，你都唔戴個口罩咧，你一係又乾曬，一係會容易病。咁但係於是乎咧，就肯定係一個鬼咯。 但係佢冇有冇仲冇其他，即係可能淨係得嗰個紳士啊。 佢話佢企喺度就。 哇！咁啊，企咗好多。 個人人都當佢係冇嘢。他就懷疑得他見到他的樣子是這樣 哇即、 我想起都很噁心他 應該站了很多年站了 幾百年的樣 可能了於是乎我見到我那天去 到那裡做事呢、即我做了這麼多年拍攝做攝影師呢、當我進入了做事模式、就算拍四仔都不會興奮、所以一啲恐怖感都沒有於是乎呢我就另外勾起有些記憶在那裡於是乎呢我哋原本拍嗰個阿姑咧，就係、是、我個客已經預先揾咗佢。咁客話：你當我幫你打小人打一個 section， 俾五兜嘢我，咁我咪任你拍咯咁樣。咁跟住拍咯，去到咁拍下嘅時候咧，隔離冇啲人掹兩聲，哥哥， 錢 唔係，你係咪上網啊？ 咩 啊？ 這個驚啲 咯，哦，係啊，我拍嚟上網嘅，即係我估啊，咁我哥哥你係咪上網噶？咁我係啊，拍嚟上網嘅， 拍靚啲喎。 咁可唔可以幫我拍下？ 想拍咩啊？咁 原來咧，隔離嗰個阿姑啊，嗰度幾檔嘅 宣傳 啊，係啊，一睇就知道佢有宣傳意 啊。佢哋有冇名啊？但係佢哋 有，我攞曬片，拍曬片，跟住即刻曬架餐俾佢睇。好多外國人嚟呢度拍我噶，英文都識噶咁樣。 跟住話，咁幫襯。 跟住咧，咁我已經好醒爬啦。佢話：我冇所謂，冇所謂，我派人呢度幫你拍好冇？係。咁咧，佢話：誒，你係邊個電視台噶？我話咧，我個客揾我咧，我就收人，我收錢嚟拍嘅。咁咧，你如果想拍嘅話，我幫你拍兩個鏡，唔收錢啦咁樣。因為驚佢屈我錢啊嘛。 咁我話免費幫你打兩個 session。 係啦，咁佢就幫我打幾個 session 咯。咁咧，我話不過咧，你大聲啲喎，我問你好嘈嘅，你可以大力咁樣盡情咁打啊，咁樣同埋大聲咁嗌出嚟啊，我梗係得啦，我啲啊好勁噶咁樣，咁於是乎咧， 佢打邊個？ 佢咁主動嘅話咧，咁我梗係之後咧，佢哋俾緊錢嘅時候，我就走去拍隔離啦，咁於是乎咧，好合作，因為之前嗰個阿姑咧。 就好內斂嘅，就盡量都唔同你眼神接觸啊，即係我做我嘅嘢咁樣。某程度你要捉佢好難拍嘅，但係嗰位阿姑咧，喂你上網諗過咧，佢就即係直頭係咧，你叫佢擺咩動作都得啦，即係呢啲咪好演員咯。 咁咪反拍咯。 同埋我 set 機咧 set 好耐噶嘛，要拍格數啊，成啊，諗住拍多啲唔同嘅 angle 啊。咁你 freeze 咗喺度喎，嗱你話得我就嚟啊，咁話幾好啊呢啲，咁跟住咧拍完呢個阿姐之後咧，呢、這個阿姑之後咧，有後面嗰、那個喂喂咁啊，喺入面前做啲好大動作咧就，喂乜好醜樣咩？點解你淨係拍曬佢唔拍我啊？哇，咁主動， 有嗰啲咩女人湯圓嗰啲入邊咗係嘛？突然間 唔係，跟住我個客咧話，哇！佢唔問你收錢啊？我唔係，我唔係收緊錢都得啊！哇，咁有計啊你！總之一早叫佢嚟啦咁樣。 調翻轉。 咁咧跟住咧，嗰、那個最尾嗰個姑仲勁，你睇下我都成日都俾人訪問噶。跟住，潘聰， 佢哋有冇貼曬？ 有張嘢有潘聰喺度同我做節目嘅。 貼曬剪報。 咁嗰位姑咧叫容姑，唔知大家如果熟潘聰嘅朋友咧，就係、是、唔知道有冇誒聽過潘誒阿容姑啦。咁咧同佢喂阿容姑，我都係做網台噶。咁咧可唔可以咧揾日嚟同你做個訪問啊？喂，拍乜都得，我最中意宣傳噶。我話冇問題，我話可唔可以咧？我哋去一間廟嗰度拍啊，或者我搬啲機落嚟同你做一個訪問，做一個節目咁啊。 嗯。 喂，你話事得噶啦，你中意得啊？我咪阻你做嘢噶喎。喂，唔緊要，拍嘢緊要啲，即係主動到咁樣嘅。咁咧，於是乎咧，我打算咧就揾阿容姑就做一集呢個 點啊？ 鬼吹廿四就現場咧， 孤吹廿四 就喺個嗰度拍咧，就 set 兩部機對談咁樣咧，係咪有卓先？ 有啊， 同埋夾曬咪，因為嗰度真係好嘈啊。咁嗰位阿姑啊勁咯，又叫我拍啦，當然。咁咧，哇！拍近鏡咧，哇！你可唔可以打到張紙爛為止啊？我日日都咁就話講不講張，借張紙飛散咗。 好薄噶嘛啲紙 跟住咧，我聽到佢係咧幫我打緊嘅。 系啊， 嘅內容咧，佢、好生意啊，好多嘢拍，都係咁講。 佢唔會叫佢話，有冇個指定對象你要喺度？ 反而我有問佢咯，但系咧，佢知道拍嘢咧，佢啊淨係祝福咯。 哦， 咁啊好奇怪地咧，我拍三個阿姑咧，佢、內容都係冇咒人嘅。 嗯， 咁於是乎咧，有一個我想知道阿姑究竟傾唔傾到嘢咧，我問佢，喂，究竟咧而家啲人打咩多嘅咧？ 打老細。 係啦，打老細冇錯啦。佢話：咁有冇人打小三啊？我話你就醒目 啦！ 呢排呢幾年好多人打小三啊！ 啊，係好多。 咁啊，佢講我佢咁啊，我話唔好講咁多先，我下次嚟你先爆嘢。 哦。 咁佢同埋講社會唔公義都要打嘅。 咁啊，打 好笑 啊！打特首啊 嘛？唔知打特首有咩用啊？打 咁啊係。 打五星旗啊，差唔多。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喎，喂。咁啊，讀埋呢一轉都差唔多啦，因為都幾夜啦。係 喎。 同埋聽日我就係要開工。哇！呢排開工開到爆啊，真係～咁開工 生意興隆啊嘛！打完 之後，打完之後真係連住落，我真係唔係講笑。 啊！你 個 小 check music and beat 鄧豪式，可能四路連怨恨都未出現就死咗，長眠於快樂中。 冇錯。 大力水手789 Siri 你音有啲殘，搶及甩及 round 啊嘛！雷克探長好衰，我仲諗緊下次見到車尾有公仔唔好接近。Nicola Netflix 有套紀錄片講四失水。 Nicola 最後的失門 The Lost Sherman、 啊。鄭 富 雄 傳統嘢，覺得以前啲大戲木偶好恐怖，唔知係咪受到電影再生人嘅影響。Wilson 會唔會又關 Matrix 咩母體故障 ？G 阿子 M 現象 D 人中咗。不敢，你佢拉玩好好好，大力水手789打689 ，Jack Music and Beat， 你佢拉对大姑好爆 ，Jack Music and Beat 邓模式正亚威。 喂，好啦，其实而家咧，哇，都over 咗两个钟多啦，即系阿 J 嚟都唔惊冇嘢讲嘅，老实讲，咁同埋咧，佢就多拥趸啦，咁啊，希望下次都有机会揾佢嚟啊。咁你點啊？你覺得今次滿唔滿足到你啊？ 滿足到唔係我咩？滿足到你， 即係你盡唔盡興嘅意思係 ？OK 嘅， 係咪好 OK 係嘛？你梗係滿足到我啦！即係每次嚟到你都有擁躉，我就好開心啦。喂，咁啊好啦，咁就希望下次阿 J 有啲咩新見聞， 好啦， 又嚟過啦，同埋上次有冇啲數未找噶？ 咩數啊？ 都係講鬼故啫，係咪？ 好似係。 其他冇嘢啦，冇嘢得啦。喂，咁好啦，咁啊睇下仲有冇 冇啦， 好啦，咁啊就我哋同阿姐食啲嘢先，你食咗饭未啊？ 其实食咗嘅。 OK， 咁啊我哋再商量食唔食咯。 咁好啦，拜拜。 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wo 立场。